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六点零八分，2024年嘅11月27号嘅朝头早，首先有 Ficky 陪住大家。今日咧就系农历10月27星期三嘅早上嚟嘅。今日咧都知道大家一定会系保暖出街噶啦。咁不过咧今日咧提醒大家嘅唔系记得要着多件衫，系记得要饮多啲暖水同埋要搽 cream， 因为今日好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相对湿度10%咧系60%嘅啫，所以记得带翻支 cream 出街啦。 晨光每日一格。 喺今朝嘅早上，首先问下大家，记唔记得喺你印象之中细细个嘅时候？识嘅第一个朋友仔系边个？佢叫咩名？系点嘅样？男定女？唔知你有冇发现咧？细个嘅时候识朋友咧，好似容易啲嘅。无论喺学校又好，兴趣班又好，甚至系屋企楼下嘅公园，只需要定时定候见面，你哋会相处，会互动。好似就唔需要太过用力去建立同埋维系呢一段关系，有好多关系咧，好顺其自然就会建立咗，可能系一齐玩个千秋，可能系学校嘅时候佢坐喺隔篱，咁系但随住我哋人大啦成长嘅时候。往往发现呢，原来建立同埋维系关系呢唔再好似以前咁咁容易啦。我哋会识到一啲益友，又可能会识到损友。喺我哋人生之中会唔同阶段嘅时候都会遇见一啲唔同嘅朋友嘅。随住成长成熟，甚至係时间慢慢越嚟越有限。有啲嘅朋友会慢慢咁样冇咗，咁究竟点样分辨边啲先系真正嘅朋友呢？原来有一个好简单嘅标准嘅，就系你想唔想同佢分享你生命里面嘅生命之中嘅好同坏呢？当有一啲好消息嘅时候，你会唔会想同佢 share？ 有一啲坏消息嘅时候，你想唔想同佢诉苦？真正的朋友是当你过得不好，他会心痛你，他会安慰你，帮助你，甚至帮不到的时候他会帮你分担。但是当你过得好的时候，有好消息，他又会为你高兴，甚至会为你庆祝，不会挖苦你的，不会妒忌你的。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咁到而家啦，问返你转头咯。当我哋渴望有一个咁样嘅益友嘅时候，你又有冇问过自己，你系咪对方嘅益友呢？有冇边个朋友仔挂住嘅？有嘅话打俾佢。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念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 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没有 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选友。 晨光 Coffee Time 6:16，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头早同夜晚都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1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都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的气温15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日夜温差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9%，又跌咗一度。虽然呢几日都系清凉嘅，咁但系呢干燥嘅冻呢系舒服过湿冻㗎噃，有一种好清爽嘅感觉。所以都希望大家今日系精精神神嘅，着厚啲，着多啲衫，保暖，饮暖水，搽 cream， 沉气都系咁话㗎啦，搽 cream， 饮水。好，今日睇下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唔知道你常唔常去嘅咧？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经常同同学仔去，除咗做 project 之外啊，得闲咧都会去嗰边影下相啊，打下卡噶。记得嗰阵时打卡咧，仲系攞相机嘅，手机都未咁先进，可以系咁影相。像素冇咁高啊！嗰阵时，咁历史博物馆咧嘅常设展啊，其实喺2020年关闭咗之后咧，琴日咧就举行开幕礼，今日开始咧就免费开放俾大家去到免费参观嘅。咁佢有三个嘅展览咧都有共同嘅切入点嘅，就系、是、要表达中西汇流、种族多元共融、 联通国际的香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得到我们这里，我们这个城市是多元，是有优势和独特的定位的。刚刚说了分了三个字，那是什么来的呢？第一个就是关于油尖旺的，叫做油尖旺望油尖。第二个呢就是香港竹香港葡籍，葡挞的葡，就是讲香港葡国人的故事的。之后第三个呢就是香港与加州华侨的生活。就话啦，我哋香港啊系一个种族多元共融嘅城市，有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嘅优势。咁究竟啲展馆入边有啲咩嘅咧？嗱，睇下油尖旺先啦。油尖旺嘅展览咧，其实都有介绍到油麻地、上海街一啲为街坊服务嘅老店，好似一啲非法铺啊，以前用嘅铰剪啊、风筒啊。甚至见到有酥跑添，然后仲会有一啲可以俾大家睇到以前一啲交通嘅发展。以前咧冇红绿灯噶嘛，啲车咧都系要人手嚟到去指挥嘅，咁就会有当时嘅人去指挥交通嘅时候一啲制服啊。住到啱啱又讲，就系、是、香港嘅葡人家庭，究竟系点嘅咧？呢、这、一个嘅展览咧，佢系有呢一个展示咗香港葡人家庭嘅客厅嘅展区，仲有一个投影节目添，大家可以认识得到葡族嘅族群啦，佢哋嘅传统文化系点样嘅咧？见到有葡挞，见到都想食。甚至乎咧，佢有一啲系展出咗1820年由广州工匠制造嘅一啲嘅陶瓷添嘅噃，甚至乎系有一啲可以俾我哋有互动多媒体嘅节目。跟住到香港与加州嘅华侨生活咧，佢就展示咗一个1931年香港金玉楼制嘅金龙。咁呢啲展览咧，其实都会一直开放俾大家啦，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你如果你话啊，我以前系住喺油尖旺嘅，甚至乎咧，我有跟过爸爸妈妈，甚至系你自己有去过嗰边嗰啲非法铺嘅，又可以睇下以前嗰啲嘅非法铺嘅物品啦，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啦，甚至你可以带下孙仔孙女去啦。最重要咧，去呢啲嘅博物馆咧，除咗可以加深我哋对我哋城市嘅认识之外，我觉得系一个同朋友啦、同屋企人建立好好关系嘅时候，因为咧你系可以同佢不断系咁喺嗰度打卡，然后之后攞翻出嚟睇嘅时候，个人都好开心嘅。 着白玉甜甜，风姿与你浪漫容易，抱歉并不可改变所有，散场后一切不再依旧，最后学懂了看透所有，快放了才问怎么 6:25，有嚟自张曼芝的《后来知道了》。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短短地的时间，跟大家看看这个成语，有关冻的成语。寒，有些什么成语是有个寒字的呢？看这个，唇亡齿寒。就是代表息息相关的意思，代表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的牙齿是互相依存的，没了嘴唇呢，我们的牙齿就一定会冻的了，那就是代表着就是互相依赖的意思，可以形容国家的，可以 用来形容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有没有一些人是唇亡齿寒的呢？其实他的故事挺有趣的，不过时间不够，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细细个学折纸，折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挚又回来。有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飞。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明道山关又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算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剑，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在海。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 同大家睇下天气预测啦。喺新闻简报之前，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早晚咧都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以及系非常干燥噶，早晚咧都系清凉嘅，嘅市区最低嘅气温咧去到15度左右，新界咧都会再低两三度，所以大家咧记得抄翻啲衫出嚟啦。日夜温差咧颇大噶，所以朝头早咧凉嘅时候唔紧要，带定件褛，晏昼剥咗佢。而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而家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驳回律政司就三宗同性伴侣的公屋和居屋居住权、拥有权和遗产继承权的上诉。政府发言人回应涉及继承权的司法复核，表示尊重终审法院的裁决，会仔细研究判词，并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以决定适当的跟进行动。房委会亦回应终审法院就两宗涉及房委会的公屋和居屋政策中同性配偶所享有权益提出的司法复核。房委会发言人说，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会认真研究法庭的判决，并会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以作出跟进行动。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近日听到个别情况指分间单位业主打算以改装作简朴房为由提前收回单位，但他认为业主理应了解简朴房的法例要求之后再作改装。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简朴房的规管将在下月展开咨询，之后还要向立法会提交草案进行审议和立法程序，正式的简朴房标准将在完成立法后出炉，法例生效后还有登记期和宽限期，有充足时间给业主将分间单位改装。何永贤又说，租户如果怀疑自己权利被剥削，可以向估价处举报或者查询，同时呼吁业主要充分了解相关法例，以免侵害租户的法定权益。以色列政府内阁以10票赞成1票反对，批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的协议。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感谢拜登的参与，确保停火协议能够达成。拜登之后在白宫发表讲话，形容由美国和法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能够达成是好消息，并表示停火协议将在当地星期三凌晨4点生效。美国之后将会努力推动加沙实现停火。拜登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停火协议将保护以色列免受真主党的威胁，并为局势恢复持久平静创造条件。美国和法国将努力确保停火安排得到充分落实，并协助重建黎巴嫩军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嗰刻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CIBS 人人广播， 到底人类是几时开始交税的呢？我们中国呢又是几时呢？ 在西元2500年前的古埃及古王国时期就已经有完整的征税系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赋税系统。老史曾经记载，神农之时，民为富，二十余一，是中国有征税最早的传说。 更多关于税务资讯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人生不可逃避莫过交税》，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国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任务。政府支持大学将科研成果商品化，会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用于新型工业化的情况又是怎样？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新质生创科》，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6嘅直播室入边咧有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咁啊所以今天咧都非常之干燥啊，同埋都清凉嘅，咁朝头早嘅时候大家咧着多件衫先至咧就准备出门口啦吓，咁啊唔好出到去先涉亲。好啦，咁直播室入面有白健豪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讲句唔好意思先啦吓，因为头先咧系我揿走咗 Vicky 嗰只歌嘅， 冇事冇事， 系唔好意思啊。 唔会 系啦，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农夫耕作咧就好辛苦，大家都知道啦，成日话咩粒粒皆辛苦啊嘛。 系 啦，咁而家咧， 我明白，我真系明白。 我都明白，系啦。 我自从自己有种嘢之后咧，哇，真系好辛苦啊！真系每食一啖饭咧，都怀着感恩。 同埋我都识唔少农夫嘅， 系 啦，即系无论系本地嘅定还是外地嘅农夫，其实我都识唔少。咁本地嗰啲当然遇到个问题就系佢哋其中一样嘢就系农墟咧，其实对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即係嗰啲本地嗰啲墟市咧，咁佢哋可以將佢哋自己嘅產品咧，係啦，咁啊擺喺嗰度，咁話俾人聽我係本地嘅。咁我喺街市嗰度都見多咗咧，就本地嘅農作品去到俾大家可以買嘅。即係有時啲商販咧都會同我講。你想买唐山菜，不如试下呢只本地啊，其实都 OK 噶，好食噶，甜噶咁样，咁所以我都会买嘅，即系支持一下都好紧要。 系啊，支持好重要啊！如果唔系咧，佢哋就会即系咁辛苦为咩咧？就希望我哋可以食到好美味嘅本地蔬菜或者本地嘅农产品 啊。系啦，咁啊，亦都识啲外地嘅农夫咧，佢哋做咩嘅咧？譬如种士多啤梨啦，系啦，咁啊，真系种我哋譬如一大盒一大盒嗰啲咧。嗰啲士多啤梨，系啦， 大粒嗰啲， 系啊系啊，即系百几二百蚊一盒嗰啲咧， 好贵， 系好贵。 而家啲水果越嚟越贵， 系我都觉得好贵。咁啊，识得啲，佢哋种士多啤梨啦，有啲系种橙啊，而家咪开始出橙啊，林橙嗰啲橙咧， 你食唔食啊？ 我食啊， 我都会中， 我中意食林多啲。 中意食，我中意食原味嘅蔬果，我唔中意食晒干咗嗰啲林橙。 鳞翅嘅，即系其实佢有分硬爽齿同鳞齿噶嘛。 哦，咁我中意食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话系水果嗰只， 系啦系啦， 系啦。但系如果佢晒干咗变， 唔系我唔系讲晒干嗰啲，因为我而家讲农夫嘛。 O K，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即系似咧，又识啲农夫佢哋做呢啲嘅农作物嘅。好啦，咁啊，成日都话种米嘅都有啦，咁啊，粒粒皆辛苦。咁但系而家咧，我发现咧，即系啲农夫咧都 I T 咗。点解咁讲咧？佢哋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令到佢哋嘅農作品咧可以有更加好嘅一個出路，咁、特別咧係要迎合咗呢一個叫做低空經濟。所謂低空經濟，大家都知係咩啦，即係用無人機去到幫佢哋解決好多唔同嘅問題。咁呢個低空經濟今年咧都炒到好熱啊嚇，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博覽會咧，咁啊亦都將呢個無人機嘅科技咧帶到出嚟。咁、一諗就諗到啦，係無人機同呢個農作物咧係可以攬埋一齊嘅，因為佢除咗無人機送餐之外啦、救援啦，其實消防佢哋都會用無人機去到偵測。到底有冇傷患者啊？或者個火災嘅情況係點啊？咁啊警務無人機又有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叫俾農夫去到用嘅，咁啊叫做農夫無人機嚇，咁啊或者咧叫做有個 terms 叫植保無人機，幫佢淋水咧，淋水其實都應該係而家都做到噶啦，意思即係話喺佢哋個某田入邊咧，其實灑水系統都已經係可以 cover 得到噶啦。咁所以無人機咧佢做咩咧？嗱，除咗我哋會諗到嘅，佢一定係可以殺種子、噴殺蟲藥呢啲咁都做到啦。 我估，係咪可以偵測到究竟啲泥土啊，需唔需要水分？或者啲養分係點樣？ 你都可以咁樣諗嘅。其實之前咧喺中東嘅地方咧，都已經用無人機去到收割佢哋嘅農作品㗎啦。即係例如 茶葉都係。 即係例如個蘋果，咁佢就一路飛嘅時候，就一路咧 scan 緊嗰個蘋果熟唔熟。熟嘅話咧，佢幫你摘埋，一路飛過去咧，佢兩隻機械臂就喺個定嗰度捉，跟住就收埋佢咁樣。係啦，咁啊收埋蘋果。所以其實。即系真系方便好多，系啦。咁所以无人机咧，佢嗰个叫高清嘅视像镜头咧，同埋而家有啲叫光谱传感器，咁可以做咩嘅咧？就能够咧对呢个低空经济，甚至乎低空嘅农作物咧，就做一个全方位冇死角嘅监察，咁啊令到呢、這、一个捕捉得到农作物佢哋嗰个生长嘅程度。你头先估啱咗其中一样嘢，就系、是、个土壤嘅湿度嘅问题啦。咁亦都有頭先提及過啦，病蟲嗰個問題啦，有冇啲殺呢個農呢個殺蟲藥啦，又或者係檢查下佢哋到底嗰啲蟲害犀唔犀利？所以無人機做到嘅嘢咧係好多，同埋咧農夫唔使自己下翻開塊葉出嚟睇，哦有隻蟲匿咗喺度，唔使啦，無人機幫你睇埋。而且咧，佢飛完一轉之後咧，佢有個 report 俾翻你嘅。 哇，好好啊！ 即係有個報告俾翻你。 我都想要啊，因為咧，其實種嘢最怕咧就係有蚜蟲啊，蚜蟲係好易出現。如果咧，我要成日都攣起塊葉先見到係咪葉背啊？ 係啊，葉背啊，因為唔使曬太陽啊，所以咧喺葉背嗰度啊嘛。 冇錯啦，而家有咗呢個咧，我都想要報。 係啦，咁所以咧就好方便。咁而且咧，佢嗰啲田咧通常都已經係分曬佢哋嗰啲區域嘅。例如有啲行叫做 A 行，隔離嗰行。B 行咁 A 嘅一段 ，A 嘅二段 ，A 嘅三段，咁啊发现咩问题咁样？咁其实农夫咧就真系好快脆咧就可以揾到晒嗰啲嘅问题嘅农作物。咁啊，就算有啲叫虫害，咁都系可以即系即刻处理咗部分嘅虫害，就唔需要成所有嘅农作物咧一次嘅销毁。咁而亦都有样嘢带起咗咧，就是、比起人工咧。无人机嘅工作其实真系更加仔细。嗱，头先提及过嘅一啲，譬如落肥料啦，落肥料咧，其实原来佢哋比人落肥料咧系更加均匀嘅。 哦， 即系我哋谂住啲农夫撒下撒下撒下咁攞只手撒啦，其实咧我哋觉得好均匀，但系原来都有啲唔系咁理想嘅。咁、但系无人机咧就能够确保好精准咁用数学嘅方式咧去到帮你量度，而且仲帮你咧就将个肥料撒埋落去。咁所以佢嗰、那個減少咗呢個資源嘅浪費，亦都減少咗呢一個嘅環境嘅污染，因為又冇蟲害啦咁樣。好啦，咁而且佢哋最開心嘅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原來唔係最開心，係最要正視嘅一樣嘢，就係、是、無人機嘅應用呢，其實真係有好有唔好。佢就令到一班農夫原本想請人嘅話呢，而家就因為一直以嚟都請唔到。而家就用无人机顶咗个人啦，系啦，即系顶替咗个人啦。咁但系亦都相对嚟讲就系，如果你想揾呢份工嘅话咧，就俾无人机攞咗呢份工啦。即系我谂住从事农务嘅， 咁但係唔掂，原來無人機仲做得好過我喎。咁個農夫點會請我呢？係啦，咁同埋翻風落雨，無人機都會休息嘅，危險喎。咁但係無人機又唔使話要睇佢面色啊，係咪？ 你竟然諗呢樣嘢係喎？係 啊，唔使睇佢面色啊，即係有好多嘢，即係同機械嘅合作咧，都令到我哋幾多嘅反思，好似係一件好事。系啦，即系而家嗰啲咩冲珍珠奶茶，你都见过，其实都有啲机械臂喺度冲珍珠奶茶啦。咁有啲人就话觉得，我觉得人冲得好饮啲，咁我唔系好明点解人冲得好饮啲嘅。系啦，因为机器咧，佢真系跟翻个 formula。 嗯， 而且有啲叫做炒餸嘅机器咧，其实佢哋煮出嚟嘅餸咧，有好多食评家都话真系升级厨师嘅味道嚟嘅。 嗯， 无论火候定还是佢嗰个味道，都系做得好好。咁所以最緊要而家全部都係程式，咁好多茶樓呢，佢哋都係面對緊呢個，就係如果驚啲廚師嗰啲，即唔好話一定係罷工嘅，或者睇面色嘅，可能驚青黃不接，咁於是乎就將嗰啲出名嘅廚師嘅 recipe 呢，就用方程式呢就記低咗佢，咁用呢一個嘅機器呢去到再次展現出嚟，咁所以即係叫做機器呢同我哋或者 AI 啊同人類呢就越嚟越息息相關，點樣運用呢就要有好多嘅智慧啊！好啦，早上嘅6:45，咁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朝头早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啦。 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全力地驱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懂活法掌控，遗留在说笑没边界，游行是这秒在一块。小伙子不懂长大，围炉又再吐着不快，还未急于需交差，人人在这秒解领态。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涂上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懂活法掌控。从前未停下，每秒在过关。这一段平静，去笑看任务。平淡，吃过上班，风光总消散，朴实一生，哪用抢眼？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无惧无虑的作风，随时一流逝匆匆，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长期负重似乎开始觉得不同。 晨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啊，咁啊干燥，红色扩张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21度啊，咁啊吹北风噶啦，大家留意住啊。一首嘅作品，佢系租衣厅嘅小伙子，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49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梗系去下我哋嘅后花园嗰度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上咗上嚟啦。早晨啊，花艺师安安。 早晨，小八。 早晨啊，佢你今日冇乜嘢嘛？ 我冇嘢啊。 我见你 眼湿湿咁，我知你想讲乜嘢，系咪听中晒你讲？ 我见你眼角嗰度有滴泪。滴咗出嚟咁样， 太开心， 我都系攞张纸巾俾你好啲。 开心嘅眼泪， 点解啊？咩事咁开心呢？ 人一瞓醒咁嘅开心噶啦。 咁啊系， 你存在喺呢个世界上面应该好开心。 系啊， 系啊，感恩每日起 爱生命嘅人就每一日都应该感觉得到快乐嘅。 系啊，健康啊，人有生命其实真系要珍惜， 真系要啊， 好感动。我哋今日讲嘅花咧。叫做情人泪， 情人 泪好正呢个名， 正喎、 啊，系啊， 好啦嗱，情人泪咧，咁啊个名叫情人泪啦，但系咧我就觉得咧，我以前咧见呢一种花嘅时候， 嗯， 唔知定系咪我 mix up 咗， 你谂都谂唔到呢种系叫做情人泪， 哦唔系，我记得以前咧我阿妈种过噶， 你阿妈又种，好犀利， 继昙花之后， 我嚟听下，我嚟听下， 樱花又有，佢呢个咧有少少似以前有一只叫做 B B 的眼泪是不是都是同一隻定還是 BB 眼是由花是葉多一點這樣 其實都有是很多小眼淚的品種都是多肉植物細細粒的其實今次這個花是叫是植物來的植物科來的就是多肉植物那我們形容一下大家看到的時候就是為什麼叫情人淚呢你們看到它好像一滴眼淚那就是說將多肉植物本來平時你看到一大比較大塊的葉是厚身的厚身嘅葉啦，即係裏邊可以存水嘅啦。咁情人淚咧就係好多好細粒，好似眼淚咁。咁其實大家可能會將佢誤會咗，另外好多種唔同嘅，唔係叫情人淚，可能係第二種類，咩佛祖淚啊，又或者係你頭先所講 B B 眼淚，係有啲唔同嘅。咁情人淚咧就係、是哦、就係、是。特別是唔係佛祖眼淚，係佛祖珠， 佛祖珠 嗰啲 B B 眼淚， 佢 B B 眼淚係啦。咁呢個點解會淚咧？大家明白啦。流嘅時候就係一定要暢嘅，係啦，即係尖， 似一滴水嗰個， 似一滴水係啦。咁如果你話主用珠咧，即係情人珠咧，咁就係圓形啦。咁啊，情人淚 有分別㗎，情人淚就係尖嘅， 係啦，冇情人珠嘅，但係其他我哋用叫珠， 佛祖珠 係啦，嗰啲就係圓形嘅咯。咁所以係個葉嘅形狀唔同，但係同一科嚟嘅。 哦， 咁但系摆出嚟个样子都得意啲，我觉得得意啲咯。我唔系好中意圆形粒粒，我中意长形，即系眼类型。 有啲有啲线条嘛， 有啲线条，因为佢系一条好长啦。呢、這个特色咧就系咧，好似我把头发咁，大家知头发几大把噶啦。咁啊一路生出嚟嘅时候，就好似我把头发咁。 呢头发挛咗， 不嬲都系咁挛。你今日 set 得挛咗少少啦。 今日 set 得乜嘢啊？你晨早流流就 set 得咁挛，美艳动人。 重手咗，重手咗。咁就系好大把咧，可以好似一把头发咁样。咁大把嘅情人類咯，咁就係吊，亦都係吊蘭嘅一種，即係吊嘅植物一種咯。即係你可以將佢吊高佢，因為如果佢生得長嘅話咧，就變咗好似成把假髮咁樣吊喺度。 佢算唔算係譬如似嗰啲蘭藤類？ 佢唔會躝起咯，佢會墮下。 佢墮下，即係墮下，墮下科。 係啦，咁啊，躝藤嗰啲咪以前即係上集講嗰啲咪因為向上生嘅。 你知唔知？係啊，上集講嗰個咧咪我諗住即係黐住成個。係啊，我未揾到個種子啊。 其實仲要除咗黐住之外咧，你要整得佢靚咧，仲用鐵線嚟到將佢即係綁啊，即係都係生嘅時候，你想個形嘅 shape 係你嗰個分布嘅話 要教個植物生去邊度啊嘛。 係啦，你就調佢個方向咯。個根其實有陣時嗰個樹枝嘅方向咧，都係我哋人工可以將佢扭嘅。 嗯， 係啦。咁呢、這個情人類咧，特別咧就係、是、其實佢都好容易自己種嘅。只要你咧朋友仔有一棵情人類咧，你就可以種嘅、 喂，朋友你有冇啊？ 我未有。咁我有咧，我就咧掹一支出嚟。 因為我就可以種 啦。你有冇形容俾聽眾聽啊？我哋太過 呢個嗱，開頭我就話似B B 眼淚啦。咁佢種嘅時候咧，頭先安安都講咗咧，佢係嘅吊籃， 吊起佢 係啦， 係吊落嚟。咁佢咧就係多肉植物嘅一種嚟嘅，即係話佢嗰個葉咧就係長卜卜嘅，厚葉嘅。 佢咧其實嗰啲厚葉咧就真係好似一條好長嘅線咁樣，然後中間有好多個細粒嘅波波， 係啦，好多個細粒嘅多肉植物 黐咗喺呢度，係啦。咁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咁有啲就 頭先安安都講啦，有啲就譬如唔知咩豬咩豬啲圓形嘅，咁但係呢個咧就有少少似全部都係一滴滴水，即係唔落緊但係唔喐嘅雨水。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將佢咧吊起佢咧，就好似瀑布咁樣咯，即係水落嚟咁樣瀑布咁樣。 咁、可唔可以種到好長，即係似瀑布？ 係好長啊！我有張相唔知咪係真係好誇張，有一張相咧係一個外國嘅女仔喺個花園度種咗咧，係係呢個係。其中冇咁長，我將佢種長，係係咁大棵咁樣啦，可以點落嚟？ 兩米高咁樣， 係啦， 咁啊掉曬落嚟，咁咪可以做肉鏈咯？喂， 其實都係嘅，完全唔仲要蜜過你嗰啲 肉鏈、 蜜過你買嗰肉鏈，肉鏈又疏又爛，係 咯， 有啲嘢。 我哋就撥開，再難撥嗰樣嘅植物啊嘛。 難撥係呢個咧，其中一樣嘢我都要話俾大家聽，你都要剪，因為咧佢生得太密咧，有陣時咧太重啊，你嗰幅布咧，你嗰幅肉鏈真係。你用得非常之好，其實 肉鏈 就係肉鏈。咁你要生得靚咧，其實喺中間你都要剪翻，俾翻啲疏位佢，因為佢咧肉鏈你真係完全係透，即係睇唔到對面嘅，可以密到生到。咁、你剪翻啲罅，等佢哋有啲鬆位啦。咁、另外咧，佢係但由於佢係唔需要淋太多水，所有多肉植物都唔使淋咁多水嘅。咁同埋咧， 因為佢會儲水嘛，喺嗰個佢自己的肉入邊。 係啦，太聰明啦，其實係睇應該都會知嘅你哋。我講 上啲太妒忌我啦。 但係同埋佢唔中意太強嘅陽光，但係冇陽光亦都唔得嘅。咁如果你由頭先我話咧，如果你有朋友嘅話咧，就可以容易種啦。點解咧？佢咪好成肉鏈咁多嘅，即係幾百幾枝咁。 即係朋友嚟屋企玩嘅時候就 搣枝俾佢。 搣一支俾佢， 系啦，咁你就翻去用盘啦，跟住用泥啦，普通泥得噶啦。点咧？将佢你又唔使话特别净将个根吊，即系插落去要留翻半支出嚟，唔使成支埋咗佢得噶啦。成条埋咗佢，佢 成条埋喺个泥入边。 系啦， 如果我净系得一粒嗰啲情人泪。一粒嗰啲即係好似水電咁，我抌落個泥土入邊，你估佢生唔生噶啦？ 一粒就唔係幾好啦，既然人哋一棵都咁大啦，咁就一條啦。 咁啊係， 佢喺度淨係教一條，冇教一粒，一條易啲， 一條 埋咗佢，咁佢自己就會再生根嘅，淋水。好快兩個禮拜佢就生根， 兩個禮拜啊， 係啊，跟住佢自己又再生出嚟。其實呢個係好容易做嘅，植物嚟嘅，咁但係你都一定有換土嘅習慣。我唔知聽眾種植植物會唔會通常都會，其實一年裏面咧就成盤嘅啲土咧泥土啦，要換噶啦。 係， 其實而家泥土都好平，十幾蚊一包。 因為泥土驚佢即係舊 冇曬營養 啊，冇曬營養。 係啊， 因為你點 養分嚟？ 點樣俾養分佢咧？嗰啲養分唔能夠鎖喺嗰啲泥土入邊，其實都冇乜用啦，已經。 係啊，所以其實你每年都要翻盤，盤都最好換咗佢。其實嚇換盤同埋換泥土咯，換泥土就係將嗰啲泥係可能我就通常會倒正少少啦，即係唔好完全100%係全新嘅泥啦。咁就將佢換咯，因為你舊嗰啲咧已經用曬喺你嘅植物嘅生命裏邊，咁其實可能一年之後已經冇乜營養。就算你再加營養，亦都發揮唔到佢泥要做嘅作用咯。 係啦，又鎖唔到啲營養喺啲泥入邊，但我見。到咧，你呢个情人度有一张相咧，佢有啲白色嘅花喺度，佢 系 有花噶， 系可以有花噶，但你可以唔需要特别理会佢嘅，有花就系一个 bonus 咯，你可以见到咯，佢会生白色嘅花，那个花好似羽毛咁，好细嘅， 系啊，个花咧就其实个比例咧就似系两三个嗰个情人类嘅 size。咁都係跌落嚟㗎喎， 係啊， 個樣跌落嚟， 係一定係呢個係水貂。 佢似係咩咧？即係似係嚟緊就聖誕節出現嗰啲 Jingle Bell 啊。 系啊，其实有少少似咧，即系一吹完嗰啲蒲公英啊，嗰啲咁样嘅质地咯。 啊、 你睇就系呢个女仔就系咁样揸住一盘，几靓。 呢张相系啊，呢张相依你嚟嘅，呢个女仔咁靓嘅系嘛？ 唔系佢靓啲， 洋人嚟嘅， 系洋人嚟，系啦。咁所以大家嗱。淋水咧就唔使淋太多，但系应该就系可能一个礼拜淋一次咁啦。咁就要啲阳光，但系就唔好太擦眼啦。就系咁啦。 情人类 系啦，其实几得意噶，我可以摆 office 摆室内嘅。 老土问一问啦，有冇香味嘅地方？ 冇啊， 冇 啊，冇 香味嘅。 多肉植物其实都好少有香味。 系啦，有都系噏味嘅，啲泥土噏味嘅。 系啊，都有啲即系我谂草味都冇，其实冇味道咯。 贵唔贵？如果呢个我而家 唔贵嘅多肉植物，其实不嬲都唔贵。我谂话可能廿零蚊啦，睇你间铺头，你睇下连唔连盘啦，又系有啲连个盘俾你个盘都100蚊咯，咁样咯，又唔可以 胶盘都100蚊，10蚊都得啦。 胶盘嘅话咧，咁呢盘应该唔止10蚊嘅，可能都要20蚊啊，咁样。 哦， 系啊，应该唔难揾嘅，但系佢未必叫情人类啦，可能有类似嘅款式，例如圆形、猪形啊咁样。 咁大家去自己揾下啦吓，情人类咁啊都几得意嘅，几靓，咁啊种得多嘅时候。多功能啊，做肉鏈又得， 做肉鏈可能你要五六盤咯，其實 OK 噶，你擺個門嗰個。 你曬譜啊！呢啲諗法，好啦，唔該曬我，拜拜。 继续都系17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啦。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七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十七度嘅气温有啲清凉，咁啊亦都有啲干燥，哇，干燥都唔系有啲啦。相对湿度57%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所以都相当干燥同埋相当清凉。朝头早啦，喺二台直播室入边，晨光第一线先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有林婉仪 Vicky， 仲有 Jessica 喺度，可能唔会讲中文 名。你好啊 ，Jessica， 你好啊， 大家好啊， 啊你 即信卡咁得， 系啦啊，虽然我都唔记咗你嘅中文名叫咩添。 上个礼拜讲完，某个字 系啊系，唔系你嘅英文名。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嘅天气清凉嘅早上，系咪各位驾驶者都小心驾驶？出边路路畅通咧？ 系啦，咁我哋先睇睇呢个隧道情况啦，就系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就系嗰个恒常嘅车龙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咧就开始车多噶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仲有啲嘅封路措施需要提提大家噶，咁首先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啦，去九龙方向嘅慢线系封闭紧嘅，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车道咧，已经开放了俾大家噶啦，咁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就是上怡道有水管维修，咁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九龙湾车辆扣留及验车中心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在葵涌，就是和塘咀街有水管急收，近住葵兴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是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葵兴路噶。咁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 知道。咁啊，头先听 Jessica 讲咧，就话喺屯门公路嗰度嗰个龙尾喺边度嘅时候啦，咁我都突然之间谂翻起咧，咁啊之前我哋访问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嘅时候啦，咁佢亦都有讲到咧，就喺呢一个坳头嗰度咧，就有一个新嘅叫做嘉兴站，咁到嘉兴站啊，嗰阵时起紧啦，佢同我哋讲嘅时候，咁啊见到落成咗咯，咁啊正式落成咗啦，26号嘅时候，寻日嘅时候，亦都有啲仪式举行啦，咁所以呢个犀利啊，因为坳头呢个嘉兴站咧就会成为香港首座油啦、气啦、氢啦、电啦，同埋加埋呢个服务嘅，咁啊所以真系叫服务到大家啊吓，呢、這个唔错，咁希望有更加多叫做新能源嘅动力可以提供俾我哋嘅交通方面，咁就好啦。 冇错，咁就环保啲啦。 系啦，环保啲啦，系啊，有多选择啦。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咩提我哋 咧？系啦，就系、是、大家咧去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无论你哋系睇手机又好啦，定还是听歌都好啦，都要注意翻嗰个声量同埋，最好就戴耳机。 系，耳机都唔好开得太大声。而家嗰啲人好中意，好似我哋做节目咁样，有啲成笠住个头嗰只咧 headphone。嗰啲真系叫 headphone， 咁佢哋就都开到好大声，我侧边都听到， 系啊，侧边都听到， 我完全同佢嗰个，咁可能系完全同佢嗰个手机系同步，我听到个声， 或者倾电话嘅时候听到对方回答佢系咩， 倾电话都系，我前两日坐小巴啊嘛，坐小巴嘅时候，我隔篱有位乘客咧。 佢就當然好開心啦。佢嗰個過程，因為我聽到佢同佢個孫傾偈，咁佢孫啊就想睇婆婆個樣，咁婆婆亦都話咗啦，啊我聽日就去探你噶啦。咁佢話佢喺澳洲，我聽日就去探你啦。咁啊，全程車都聽緊佢嗰種歡樂同埋喜悦嘅，咁我哋都全程車一齊等佢開心嘅，係啦，係啦， 係啦。點解咧？即係唔係每一次嘅經驗，即係經歷都係咁開心、咁歡樂噶嘛？就係咧喺某日嘅朝頭早啦，咁咧就有一位後生仔咁就去搭呢個港鐵，可能係翻工翻學咁樣啦。咁就遇到咧一個叔叔，佢就開大咗手機喇叭去睇片，係啦。咁始終朝頭早，可能大家都即系休息紧啊，瞓紧觉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帮手去，即系劝佢啊，你一系就戴翻个耳机，一系就细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个叔叔咧就唔理会嘅，就反而系即系闹翻佢转头啊。 咁、 哦、 样啊？ 系啊，好恶噶。跟住咧嗰阵时嗰个后生仔就见好似劝佢咁多次都冇用啊，所以咧佢就出咗一个下策啦，我觉得 系 一个下策，又唔系放弃，佢系陪佢一起播片， 哦、 但系咧系喺佢耳边播，即系尽量又唔好骚扰到人嘅同时，又即系可以话到俾佢听，究竟 你系咁样骚扰、啊， 其实你系咁样骚扰紧大家啊！ 乘客看在眼里会谂嘅，哇！呢个后生仔好有火、啊， 好勇敢， 好勇敢、啊， 道 云 之 神，犀利喎！ 系啦，咁所以个叔叔即系。见到咁样之后咧，佢都好尴尬啦，所以佢咧、去到下一个站就走开咗。 哦，咁啊， 有冇教细声翻咧？ 咁当然，佢个叔叔有冇教细声？ 系啊。 佢就唔知啦、 啊， 即係 佢就落咗車啦， 因 為 佢落咗車啦，但 係 中間其實個後生仔話：不如你一係就唔好睇啦，如果你冇耳機嘅話，咁佢咧都係即係又放低部手機，但係大概即係十秒鐘咁樣，佢又可能有少少唔憤氣，即係一個後生仔話我就要聽佢講咁樣，可能就有少少唔憤氣，所以佢後屘又更加大聲咁樣去播。 哎呀，我都覺得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即係使用自己嘅裝置都唔好咁大聲，影響到其他人。咁你戴 headphone， 我覺得係咁咪好咯，唔使搞到其他人，大家戴住自己 headphone 聽住自己聽嘅嘢咁樣。 係。 咁你就算真係㗎，如果我冇戴 headphone 嘅話咧，我又要睇嘅話咧， 我唔會睇啊， 我直頭。唔会开声， 系啊， 系啊。如果你真系要睇咩，即系追剧咩都好啦，睇字幕咯，系争啲嘅。咁你自己唔记得戴个耳机，咁唔好搞到人啊嘛。 系啊，我都觉得。不过我想话咧，我曾经咧喺巴士上面听过一种声音咧，佢唔系播片嘅声音，佢唔系讲电话嘅声音，你哋估系咩声音？唔知咧，開估啦，就係打字嘅聲啊！有啲人咧，佢打字嘅時候，突突突突突突， 因為嗰啲字夾假字夾， 唔係，佢開咗聲音嘅個電話，咁佢打字嘅時候就突突突突聲，咁佢又 keep 住，唔知係咪復 email 啊，定係還是係同個朋友誒緊密對話，係啦，咁就好大聲， 趕功課打緊論文啊！ 有啲人咧覺得聽呢啲聲音咧係治愈嘅，咁如果太過大聲，而你隔離嗰個咧想休息一下嘅，咁我諗呢一個噪音咧，其實你自己都要去。審視一下，究竟係咪應該喺搭緊巴士嘅時候，一個公共地方有一個咁樣嘅聲音出嚟啦？ 開翻個靜音，冇咯，係 啊！如果長期咁樣，其實都會 有少少騷擾，係 啊， 啱啱啱啱，係會想行句話，不如幫你熄咗佢啊！啊，幾好幾好。咁啊，如果即係自己一個唔覺意忘記咗大聲咗嘅，咁啊附近有人提醒自己，咁啊自己細聲翻咯。其實人哋都會欣賞翻你嘅， 冇錯。 係啦，好咁啊，唔該曬 Jessica 先， 唔該曬。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晚咧都系清凉嘅。咁而日间咧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非常非常之干燥啊吓。咁早晚咧就会清凉啦，市区最低嘅气温咧去到15度左右嘅，新界会再低2-3度，日夜温差咧就会颇大嘅。而家嘅气温咧系17度，相对湿度57%，不断跌啊，由6点去到而家咧，都跌咗几度啦。个干燥指数咧真系越嚟越跌落去，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系啦，虽然而家17度啊，但系分区天气咧，部分地区亦都系跌到落15度左右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着多件衫先至出门口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 好多人呢都会对眼皮条呢咁啊，即系觉得冇乜嘢啊，咁样啊，认为咧可能我听过啊，觉得系攰啦，系压力啦，甚至乎咧有啲可能谂多咗嘅，我运气唔好呢排，可能有啲嘅表示嘅嗱，不过咧嗰啲就唔讲啦。咁但系从一个专业嘅角度嚟睇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可能系咪隐藏咗一啲更加深层次嘅健康问题咧？咁我唔识啦，咁啊就揾下医师咧就同我哋讲下啦。咁啊 Terry 要问一问你眼眉条咧，咁啊到底系咪有冇分几个唔同嘅嘢，定系？眼眉条就眼眉条，佢冇分有冇分短暂、长期嘅、持续嘅、永远都有嘅，又或者有啲人可能全成个人生入边冇试过眼眉条，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咧？解一解啲迷思先。 我谂好多人都会试过嘅，眼眉条即系其实眼眉条嘛，其实正确写法系咪咁样？即系眼眉嗰边啦，系啊。咁咧呢个跳动咧，我谂间唔中大家都会试过嘅。咁我自己都有经历咧，就系、是、我谂一两日，有冇试过攰到好似想揿住佢，唔想去跳咁样噶嘛？又惊人哋见到咁。 咁好严重咯，嗰阵时已经系。 系咩？你冇经历过啊？ 我冇，我真系冇。其实佢跳一两下就有嘅。咁因为佢就喺我身上面发生嘅时候，真系净系跳一两下啦。咁我承认吓，我都有迷信嘅时候嘅，我会谂左吉右空嘅。 系呢啲系咪咁样？其实咧，我发觉咧咩左吉右空啦，之前细个，跟住啲朋友又话唔系啊，调转噶咁样啦，所以最后咧都系啦，都系冇嚟到。咁但系我话俾大家听咧，冇又系吉又系空啦。空嘅意思就都系代表你身体有少少毛病啦。 哦、 吉嘅意思咧就代表有得处理啦，系咪？有得处理就好事啦，系、 哦、 咪？ 咁啊真系又有吉又有空、啊。 系啦，咁点解咧？咁我自己都试过一两日系咁啦。咁啊嗰唔系跳一下，一下半下有时你都唔记得噶啦。咁通常去一段迟咗一段时间，你哋有啲困扰，因为好攰噶。其实你有冇经历过真系算系好啊？我经历过就觉得哇好攰，不停喺度跳，好想揿住佢啊，揿住佢就唔跳啦。 如果眼眉跳嘅时候咧，其实你眯埋只眼系咪佢都仲会喐噶？ 啲眯埋眼都有少少嘅， 眯埋眼都 应该 抖啲，系啦，有啲抖动咁样嘅嘢噶嘛，应该系。 系啦，咁同埋咧，如果咧真系啲朋友啊比较好近咁样望到你，都会隐约会见到你跳下跳下咁样嘅， 好似交气咁样。 系啦，咁嗰时我就去思考发生咩事啦咁样啦。咁、其实咧你讲得好啱嘅，其实主要都系休息唔够同压力大嘅。嗱、点解咧？我哋可以去分析，因为好多时咧，譬如你话眼眉条啊呢一啲咧，其实古书咧就冇特别明言眼眉条即系咩病啦、你唔同好似感冒啊。发烧啊，或者头痛呢啲咧，咁古书好详细，即系讲翻点解个病嗰个原因啦、啊，系咪？所以眼眉条呢样嘢咧，好似你所讲、好似我间唔中会可能一下半下，你又唔会特别理，又唔会对你个生命啊生活好大影响，系咪？ 系。 但系咧，如果对一啲咧，嗱，譬如我啦，头先试过系一两日啦，持续一段时间啦、 啊， 又或者其实我都处理嗰啲病人咧，佢同我讲啊几个月啊半年啊，即系佢嚟睇病， 真系会系延伸到咁样嘅情况嘅，真系。 系啦，咁佢个情况系点样处理呢？咁我哋先分析一下，因为有阵时好多时病人嚟到我哋嗰度咧，其实病人唔会跟书去发病噶嘛，即系我哋要点样去就用翻中医嘅理论咧去分析嗰个病情啊、病机啦。中医讲咧辨证论治就系睇下佢个病系究竟个原理系啲乜嘢，个问题喺边。 系 咁啊，我哋睇翻啦，如果咧眼眉条啦，眼眉条好明显就是眼角嗰边嘅肌肉去跳动啦。咁肌肉系边个负责呢？你记唔记得咧？ 神经定脑啊？ 中医嘅角度，中医角度， 中医我真系唔记得啦，意思 系啦，脾主肌肉，所以脾胃负责嘅。 哇，好难啊呢、這个。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肝主筋，肝啊吓，肝心脾肺就个肝啦吓。咁样咧，个跳动咧，即系好似抽筋咁样咧，咁就系嗰啲肝咧，即系就负责嗰个跳动啊咁样。即系如果咧佢好跳动得喐嘅话咧，我哋就有啲肝风啦。 肝风啊，叫做。 系啦，任何一喐嘅嘢，我哋叫风嘅。 哦，有冇我先问咗先，唔好意思啊，因为嗰个眼眉跳嗰个咧，佢通常话系眼尾噶嘛，其实会唔会系自己嗰、那个即系近鼻梁嗰个位置又会跳，定系成只眼，定系点样？佢有冇分高嘅程度，定系边个位置噶？ 佢近眼近鼻嗰边咧都会间唔中有少少，不过常见都系眼角嗰边会比较多啲、因为嗰个跳动喐得比较多。即系你留意翻咧，佢嗰个肌肉嘅走向咧，嗰、那个位置喐都会比较多嘅。前面咧，因为有好多鼻，即系其他嗰啲嘢牵拉住佢，就算跳动得嚟唔会太明显啦。所以眼尾嗰度会多啲。咁咧而咧，我哋所以咧留意到就同个脾胃有关啦，就同个肝有关啦。咁我哋脾胃系做啲乜嘢咧？我哋成日都讲啦，就系、是。 喜歡成日都叫大家咧唔好食生冷凍嘢啊咁樣噶嘛。 記得記得係。 係啦，因為好傷個脾胃噶喎。喺中醫角度咧，脾胃屬於土嘅，土係咩咧？土生萬物㗎。咁所以啲食物咧經過嗰個脾胃落到我哋個脾胃咧，然後胃咧去食佢啦，去處理佢啦，個脾咧就將佢變為一啲有用嘅氣血啦、津液啦，就滋潤我哋全身啦。咁、如果咧，我哋譬如食得唔好啦，生冷凍嘢啦，休息又唔夠啦，氣血又唔夠噶咯。咁氣血唔夠咧，血特別係屬於咩咧？我哋肝藏血，肝就負責藏啲血嘅。血唔夠去到個肝度，唔夠血會點咧？你有冇諗過咧？你幾時會猛症啲？一定係休息唔夠啊，係咪 啊？係啊，休息唔夠。 你就會特別敏感噶啦嘛，係咪？ 躁啊咁樣啊，啲人話 係啦，冇錯就係躁啦，個人好鬼猛啊，好躁啊咁樣啦。咁所以亦都係，當咧個肝唔夠血嘅時候，佢就敏感，佢就會喐啦，咁就會有跳動呢個情況。所以就係我哋身體唔好，加上咧壓力大，休息唔夠嘅話咧，就容易眼眉跳啦。所以呢個某程度咧個空少就咁嘅原因啦。 哦，哇，解釋到嘅喎，原來係真係好嘢喎呢個，即係嗱個肝咧就發敏感，跟住個肝咧其實影響咗呢一啲嘅筋嘅。咁啊，筋咧就會影響咗我哋嗰個眼眉嗰個位置，咁啊會跳下跳下，就係、是、呢個原因嚟嘅。 係啦，咁我哋點處理咧？咁當然咧，簡單嚟講就係要瞓覺。 瞓覺啦，呢個最直接啦。 係啦，你可以咧，如果你話嗰個位真係太攰咧，熱敷下佢，咁咧就瞓覺最好咧就係、是、我哋有睡意啊，即刻瞓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市人都係。工作壓力比較大啊，好多時咧可能捱住眼瞓睇埋套片啊，睇下啲社交平台啊，係咪先？係 啊，因為要 me time 啊嘛。 係啦，咁我就建議大家咁嘅，我都好明白嘅，因為我都係喺呢個城市度居住啦，咁都有壓力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病啦，嗱，譬如你眼眉條咧，即係代表身體唔好啦。又或者我都提好多 patients 咧，譬如話啊，你作病啦，覺得有時咧你好攰，好似作病咁，係咪我休息唔夠定係我感冒咧？咁樣，我就提議。唔一日都唔好嚟，你瞓咗先。系啦，瞓觉咧，其实最紧要咩咧？瞓觉咧就系将啲所有能量咧翻翻去个肾度，即系差翻电啊，个人差翻电。 差电。 咁所以我哋瞓得好嘅话咧，其实一般，譬如好似我咁啦，我试过一两日眼眉条之后咧，其实我休息完，我瞓咗觉咧，第二日就冇事啦。咁如果譬如头先系啦，嗰、那个 patient 咁样咧，咁我就其实长期就同佢，即系唔系长期嘅，即系佢嚟到我哋就主要咧就同佢呢啲眼即系。主要用眼眉條呢一個嚟做主數嘅病人啦嚇，主要即係呢個問題嘅，咁我都會同佢咧去調理翻個脾胃啦，係啦，休息翻啦，咁樣啦，咁啊教佢即係放鬆啦，咁樣咧，通常咧佢哋就越嚟越好噶啦。 哦，咁需唔需要咧？如果真係嚴重嘅，或者長期持續咁樣嘅話，譬如針灸啊呢一類型，需唔需要幫手噶？ 都可以嘅，因為其實咧嗱，針灸啊、拔罐啊或者。我哋開中藥咧，其實嗰個方向嗰個原則咧係一致嘅，都係以咧呢個補脾胃啦、去疏肝啦、養血啦為主嘅。咁當然我哋可以通過針一啲嘅脾胃嘅經絡啦，一啲肝經嘅經絡咧，咁樣嚟到去有疏肝啊、補血嘅作用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即係譬如話個病人啦，如果你話真係好長時間嗰、那個即係眼眉條咧，其實佢。應該唔係得眼眉條嘅問題嘅，你再去我哋中醫嚟講會再去問診啦，再問一問佢啦。譬如女士可能月經都會有問題啦，或者瞓得唔好啦，男士可能真係都會有其他嘅，可能有泌尿嘅問題啊，小便唔好順暢啊，夜尿啊咁樣。通常咧，如果太長時間有一個眼眉條咧，呢、這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即係。症狀嚟嘅啫，咁所以我哋咧仲要處理埋佢咧個全身嗰個問題嘅。 咁啊，所以咧就要揾翻到底佢嗰個原因喺邊度，真係要用嗰四個字就叫對症下藥，咁啊調理翻佢身體。其實眼眉條嘅情況就係可以處理到噶啦。 係啦，冇錯，一般問題就唔係好大嘅，尤其是如果你話，我都頭先我個講我個病人可能搞咗幾個月或者半年，即係眼眉條嘅，佢其實咧我哋咧唔使話特別處理呢個眼眉條嘅，我哋咧處理翻佢全身嘅症狀，譬如話可能佢消化唔好啊。容易肚屙啊，或者头先讲一啲嘅小便嘅问题啊，我哋其实处理咗佢之后咧，眼眉条嘅问题都会慢慢好，甚至消失噶啦。 咁、如果中医师遇到个patient， 可能佢自己身体都冇乜嘢嘅，系个压力大嘅，咁啊又应该点样处理？如果中医角度， 嗱，如果压力大咧，咁呢个问得非常之好，因为你真系都市人真 系 好大压力噶吓。 系咯 咁就压力咧，特别同两样嘢有关嘅，你又估下？ 两样嘢， 两个脏腑啦，我讲。 肝有冇关事啊？ 唉，冇错，肝一定有关系，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如果以前嘅古老会讲一句说话咧，话咩好疏肝噶嘛，我哋而家少讲啲啦，系咪？有冇听过 啊？有听过。 係啦，即係類似好舒服啊，即係好爽啊，咁樣叫做好爽肝啊嘛。 心又關唔關事咧？心 心相對少啲，其實咧腎緊要啲。 哦，肝同腎。 系啦，肝同肾集中多啲，点解咧？因为咧，头先讲肝就藏血噶，咁、如果咧个血唔够咧，其实我哋人就容易郁啊、掹整啦咁样，咁所以个情绪嚟讲咧，咪成日讲肝郁啊、肝气郁结嘅，其实就系咁嘅意思，肝血不足咧就导致咧啲气咧疏通唔到啦，咁呢个就系肝嘅问题啦。咁而另外咧，即系我哋敏感嘅情绪系咪？咁另外一个同个肾有关喎、 啊， 系啦。譬如头先咪讲我哋休息唔够咧，我哋都会特别敏感一啲噶嘛，或者脾气会差少少，系啦。咁其实咧都系在于我哋气血唔够、 啊， 咁气血唔够归。即係歸根究底咧，都係個腎比較虛弱，因為腎咧，頭先我講咗啦，就係我哋嗰個全身嘅氣血嘅可以話儲存庫嚟嘅。咁、如果當我哋咧全身嘅氣血咧氣血唔夠嘅時候，即係腎虛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個人咧就會好似個北斗翁咁啊，本來個北斗翁咧下面好重好聚咧，我哋就唔會跌咯。但係如果下面好吉嘅，上重下輕咧，我哋就冧檔啦。咁所以有時底氣夠唔夠，啲人咁有底氣咁有自信咧，就嚟自於腎嘅。系啦， 哦，咁啊明晒啦，即系所以其实每一样嘢咧喺即系中医上面成日都知噶啦，系每一样嘢系贯穿嘅，系大家相连嘅，咁唔系话净系处理咗一个问题，系要所有嘅问题一齐慢慢咧去到调整翻，所以平时嘅养生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吓，咁我谂养生养得好，眼眉调都会少啲啦，应该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遇到任何问题，尤其是解决唔到个问题咧，咁、我成日建议病人咧瞓咗觉先。你瞓一觉咧，第二日好多时咧，你一叮擘大眼就会有个答案解决到噶咯。 啱啊，啱啊，啱啊，咁啊又冇压力咧，又解决问题啦。好，咁啊今日咧倾咗好耐啊，唔该晒 Terry 下个星期再麻烦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政府内阁以十票赞成、一票反对批准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的协议。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感谢拜登的参与，确保停火协议能够达成。拜登之後在白宮發表講話，形容由美國和法國斡旋的這份停火協議能夠達成是好消息，並表示停火協議將在當地星期三凌晨四點生效，美國之後將會努力推動加沙實現停火。拜登又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停火協議將保護以色列免受真主黨的威脅，並為局勢恢復持久平靜創造條件。美國和法國將努力確保停火安排得到充分落實，並協助重建黎巴嫩軍隊。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通報，英國駐俄大使館一名外交官違反俄羅斯法律，並從事威脅俄羅斯安全的情報活動。外交部已經決定剝奪這名人士的在留資格，並勒令他在兩星期內離境。俄羅斯外交部之後亦宣布對30名英國公民，包括英國副首相韋雅蘭、內政大臣顧爾維、財政大臣李允晴等人實施制裁，以回應英國政府的敵對行為。俄羅斯外交部聲明中說，英國政府接連不斷發表侵略性反俄言論，系統性對俄實施非法單邊制裁，並出於追求地緣政治利益的目的，支持烏克蘭政權，導致烏克蘭衝突無意義地延長，因此決定將一批反俄的英國政界、軍事集團、高科技企業代表和傳媒人士列入禁止入境名單。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会在上任首日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应对毒品流入和非法移民问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已经和特朗普进行了良好的交谈，讨论两国之间紧密而有效的联系往来和一些可以共同应对的挑战。杜鲁多星期三将和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会谈，讨论美加关系。部分与会省长已经对加征关税对贸易的影响表示担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日夜温差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大家出面的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的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排队近欣怡花园。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龙尾就排队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油丽村，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近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就排队。近电车厂。咁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系慢车噶，龙尾排到近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慢车，龙尾就排到近下莞耀。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现时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较前位置，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深井一段都系车多噶。另外提翻大家，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封闭，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咗。咁另外黄竹坑嘅香叶道系有渠务工程，香叶道去海洋公园方向近黄竹坑港铁站对出一段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爸爸，我今次默书啱啱好合格咋？ 傻妹，你错咗重点咋嘛？ 系啦，你系咪睇少咗啲嘢啊？ 咪60分咯，冇睇少啊！ 傻妹啊，你由上次唔合格到今次合格，呢啲已经叫进步啦。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健康江大城市小故事， 多称赞少责骂，咁先系好家风嚟噶嘛！ 让我本分。 第一线，嘉明。 我简直可以用鼠鼠蛇蛇呢？ 系咪啊？有咁冻咩？小白嗬，我觉得还好、啊。 我哋本身男仔通常咧就即系血气行得好啲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御寒能力咧就会强啲嘅。 系睇我哋 点点不知我哋听日就识 lift 啊，小白留低喺度嘅人先系劲人，就系、是、Vicky 同埋嘉明。 冇错。我又咁，即系嚟紧呢两三日咧都冻，同埋呢个天气非常之干燥咧，咁、所以嚟紧真系可以见到十五度左右嘅气温，系市区气温啊吓，咁都要大家保暖要做得好啲啦。今朝早咧17度嘅气温嚟嘅，相对湿度只系得56%，啫，搽翻啲 cream 做翻多少少滋润下自己先。 系啊，干少少啦。与此同时又提提大家，咁其实近排咧，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咧，嗰啲新闻都不断提大家啦。咁啊，嚟紧咧冬季流感高峰期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喂要打流感针咧，你就尽快搞掂佢，趁自己咧健健康康、肥肥白白嘅时候搞咗佢，咁啊同步过冬。咁啊，应该咧就嗰啲感冒啊嗰啲嘢会远离我哋噶啦。 冇错，可以话咧，即系其实要做到健康嘅身体啦，其实饮食均衡啦，自己保暖做得好之外咧，运动都好紧要嘅。 系。 咁啊，如果讲到运动咧，近排都真系相当之好多运动嘅盛事咧，喺香港不断地出现嘅。净系计翻上一个嘅 weekend 咧，对上呢个周末咧，都已经有两个大事啦。包括咗咧，远少少对于我哋广播道呢一边，佢哋讲嗰个远程咧就去翻粉岭嗰边啦。 系啊。 哇，好厉害呢场嘅高尔夫球赛都系个公开赛。 是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啦，咁样咁啊，即系我哋嘅一哥啦，许龙一先生咧，咁啊只能够位列第六嘅啫。咁因为有美国嘅球手同埋日本嘅球手都打得好好，但系佢都好开心啊。佢话哇，希望咧即系嚟紧咧有稳定嘅发挥啊，因为咧下年咧全运会咧希望都帮到咧香港咧攞块牌咁样，咁啊几好啊吓。系话俾我哋听咧，下年咧就即将举行全运会啦，咁亦都有呢、這个粤港澳大湾区个单车公路。测试赛啦，咁样亦都有喺礼拜六日进行之中嘅。咁啊，除此之外咧，维园咧，我见嘉明都有咧参加呢个三打三，唔系你参加，系参观，系啦，三打三呢个 FIBA 嘅篮球赛。因为其实港台电视32咧，阿张全华咧，同埋另一位主持都有全程直击嘅。 系啊， 有冇见到我哋港台啲团队喺度拍下拍下咁？ 当然有我哋嘅流动广播车啦。咁但系同时之间咧，睇翻呢一场赛事咧，呢次系嘉明第一次入场睇三打三。 系， 其实三乘三嘅赛事咧，比起我印象中睇一啲可能全个场嘅赛嚟讲咧，我觉得好似快好多， 是真系个节奏系好快噶，同埋 check boy， 以前打波都已经成日讲呢句噶啦， 系啊，好抢啊，其实 你、 因为咧你一射唔入咧，你就即刻要即系攻方转换啦，即系攻手转换啦，咁就算入咗波咧，即时攞翻个波咧，攻方都可以出翻去叫做三分线外咧，跟住就起动进攻咯， 系啊，感觉上咧，因为嗰个本身嘅节奏快咗好多啦，所以球员本身亦都真系落力好。好多，咁所以咧，当近距离去睇嘅时候咧，哇！我完全 feel 到佢哋嗰啲火啦，咁、受到佢哋嗰种嘅汗啦，系好有血有肉嘅。 今次嚟香港打三乘三 FIBA 香港站嘅赛事，我印象之中系咪有荷兰队啊？ 厉害啦！我想话咧，即系由佢哋即系三日嘅赛程当中咧，晋升去到最尾呢一场嘅最终赛咧，简直就系巴黎奥运嘅重演。 哦，系咩？ 完全上演翻奥运金牌嘅戏码。 系边个国家？加对边个国家？ 就是法国对荷兰 啦。 嗱，因为三乘三嗰个嘅代表队嘅名称咧，就用城市嚟做单位嘅，咁所以佢就用巴黎对呢一个阿姆斯特丹。咁、其实亦都真系当其实即系今年暑假巴黎奥运当中嘅金牌赛，又即系呢个法国对荷兰。咁、所以咧，可能呢一班嘅球员本身咧，上次因为金牌战有胜负啦，咁所以今次去到香港 再落力啲啊！ 三乘三世界巡回嘅最后一站，咁所以又非常之落力。 好有火啊！ 三乘三世界巡回最后一站嚟到香港站啦，其实你见到外国嘅朋友咧，都应该唔少。嗱，呢个讲真，因为上次咧，就算香港唔系最终站咧，系中间中途站咁先算啦，我都见到好多咧外国嘅朋友咧去支持翻佢哋嘅国家咁样咯。 有啊，甚至乎咧，其实呢一个嘅球员咧都好多香港嘅迷啊，包括咗咧系会自己攞住佢个人头做好大嘅牌出去帮佢做呢一个呐喊助威。粉丝团嘅朋友仔都系为咗佢嚟到入场，去到为佢打气。咁就阿 Worthy 啦，亦即系荷兰队阿姆斯特丹队嘅呢一 位主打球手， 好多人鍾意佢㗎喎。 係咪 呀？點解嘅？ 因为一球技劲啦，二嚟因为佢真系好有火啦， 哦，有火， 有啲朋友觉得佢好有火，有啲朋友就觉得佢有啲矛。 哦， 但系咧呢一场咧，我净系见到佢喺即系最终赛嘅时候咧，跌倒喺地下揿住块面嘅次数咧，都真系唔少。咁所以咧， 系博犯规定还是真系俾人吓吼？ 嗱。又真係有啲係身體碰撞嘅， 哇！睇得好仔細嗱，我特登 check 下侯嘉明，究竟入去係咪真係打卡 咧？即刻可以同你分析嘅，係 啦 佢， 佢有潛質啦。下次阿張全華揾拍檔嘅時候揾埋你，或者你坐翻喺歐文隔離， 又好。 我見歐文佢需要一個女主持去幫佢講下英文。 嘉明認證，嘉明認證。嗱，咁其實呢一個場次，因為實在坐得有啲近啦，所以係開心嘅，感受到嘅咧係有啲位係有啲身體碰撞嘅，有啲位對唔住，真係球證都睇唔到，要睇翻大電視嘅。 球證都睇唔到。有冇 VAR 咯？有啊有啊 有 啊 有 有 有。嗱，篮球咧睇 replay 咧就系要 fix 手指嘅，咁即系睇重播睇重播咁样，系啊，即系嗰个动作好唔同。足球咧就系睇电视机画个框框出嚟咁样。 然之后三乘三个动作咧，如果球员们觉得球证嗰个判断有啲唔啱，佢就挑战要 challenge 整个 C 字手势。 C， 我即系每个地方都唔同喎，原来 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 冇错啦，咁啊今次又真系咧俾佢挑战到，有啲系挑战成功添嘅，咁所以成日纯粹睇呢一个球赛本身咧，系非常之紧张刺激啦。咁同埋再加上呢一位真系非常之劲嘅当红嘅球员咧，佢嘅最亲密嘅人都喺现场当中，咁都见得到呢一位嘅女伴咧，都真系相当之落力地为自己嘅呢一位重量级球员打气。 因为佢有好多镜头，好明显嗰个女伴有好多镜头，你先知道嗰个系佢女朋友或者老婆啦。 唔系啊，系咩？系每一次咧，无论佢系打紧乜嘢场次都好啦，总之一完赛事咧，佢未接受訪問之前，佢翻嚟錫錫啊！ 哦，呢個係屬於荷蘭方面嘅文化嚟嘅，可能 我又見到成單球員得佢一個咁做啫喎， 係咩？ 咁我唔知係佢哋嘅女伴冇隨團嚟香港啦， 係個別球員啊呢個。 但係咧，呢個FIBA 啦，即係國際男壇啊男總啊，呢個三乘三咧，其實好值得推廣咧，因為特別喺香港咧，我哋嘅籃球場唔會好深、好闊、好廣咁樣啦，同埋咧，你想喺個籃球場隔離圍凳咧？其实我哋从来都冇啲篮球场隔篱系充满凳噶，即系充满观众席噶。你留意翻呢一样，譬如我哋最强嗱，唔好讲室内场，我哋讲户外啊，即系譬如修顿啦。 嗯， 我细个咧，即系打过两三次修顿嘅比赛啦，即系表演赛又有乜都好啦。其实所有人都翘埋手企喺度睇嘅，其实你系睇唔到，你一定要有少少斜度咧，你先可以观赏到个篮球比赛，观赏得好啲。但系唯有三乘三嘅篮球比赛系因为佢用咗半场，变咗你旁边咧可以搭好多人嘅一啲座位出嚟，咁啲人就可以安坐喺座位嗰度观赏个球赛啦。你谂下维园篮球场，譬如你睇啲有啲明星突然间会。落去打下波噶嘛，咁你嗰啲明星落去打波，好多 fans 都想睇，但冇办法，因为佢都系普通 I level 一排过。 系啊， 其实你个观赏度都会减低咗咯。 以前细个，如果你见到人哋打波，你觉得又想睇嘅，可能你知道边一个都系学界球员喺度打波咧，一定系围咗好多人嘅。咁大家点咧？咁你就即系喺个界侧边少少，由坐开始咯，坐啊。跟住踎啊，企啊，就自己做咗几排出嚟噶啦。 小白就明白啦，我哋旧时读男校咧，就嗰啲班制赛咧好热血噶嘛，即系譬如咧，五 A 班对六 A 班越级挑战咁样咧，大家真系会睇其他同学落场，但我估你有睇过啦， 有啊， 或者去到最后啦，最终回嗰一场波就系全校比赛嘅冠军咧，大家就会坐喺旁边啊，翘住手，或者咧直情喺一楼嗰度睇落去。 系啦，冇错。 你谂下学校咧？都系冇呢个设备噶，所以你必须系一楼或者二楼去睇个篮球比赛，你先有个 so call 叫上帝视角，或者我哋睇嗰啲 NBA 嗰啲 cam 啊，即系嗰啲吊臂 cam， 你先要做到个效果。如果你睇唔到球赛嘅全貌啊， 又咁讲，我真心觉得咧喺香港呢一个真系比较空间系狭小嘅地方咧，搞呢一类型嘅比赛嘅好处咧就系一嚟个场地本身嗰个规划咧比较细啲，所以无论系 pickleball 定抑或系三乘三玩半场嘅体育运动。 動咧， 我哋有優勢嘅， 好值得發揮嘅。咁同埋再加上咧，始終我哋人種方面咧，本身個身高可能冇外國嘅朋友仔個身高咁高啦、嗯，所以無論係打籃球又好，打乜嘢球類運動都好咧，本身嗰個身體嘅天生嘅體質咧，係未必夠人哋去拼搏嘅。但係我哋可以玩速度。咁、 嗯、 所以如果係半場嘅任何類型嘅運動咧，譬如我即係睇咗三乘三之後咧，我就完全感受到嗰種速度嘅較勁咧。如果本身個子冇咁高，但係都可以喺呢一方面試下，可唔可以揾到啲着數咯？ 真係好敏捷啊！即係佢穿嚟穿去啊，嗰種走動咧的，而且確對於身高嘅即係球員嚟講，原來有呢一種打法克制到佢哋。 冇錯啊！即係我再直白啲講，譬如亞洲籃壇為例啦，即係三乘三嘅籃球咧，你一定會諗，哇！依家係咪屬於即係亞洲嘅一個日本稱霸？我話俾你聽，唔係咯。亦都唔係伊朗稱霸咯，其實中國咧國家隊係好有排名嘅、嗯，三乘三，甚至乎蒙古國咧都係好有排名嘅、哦，即係嗰一樣個 ranking 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同五人籃球咁樣。咁、嗯、所以即係有冇機會就係香港越嚟越發展呢一樣嘢？第二嗰樣嘢咧就係咧，你哋有冇發覺咧？你啊特別加名有冇發覺？有冇覺得三乘三嘅籃球咧，啲球員好似好容易入波咁樣？你講個你睇完之後嘅觀感？ 又好似容易啲， 点解呢？因为三乘三个波咧系细一号嘅， 嗯， 即系 用 即系细一号嘅波啦，即系你当依家 regular 即系打传统篮球 NBA 系打紧六号波，咁佢用五号波， 哦，唔怪之得啦。原来是咁嘅，等我翻去攞翻我赢咗翻嚟嗰个波，摸一摸上手，感受一下先。因为话说咧，其实喺维园过去呢个周末连续三日嘅赛事当中咧，好多同观众互动嘅空间啦。咁除咗系讲篮球本身呢一种咁特别嘅，好似感觉上街啲嘅一种打嘅方式之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一啲总会咧嚟到一齐去参与呢一件事，包括咗跳绳嘅朋友啦，包括咗有其他唔同嘅一啲朋友仔，系譬如话剑击啊、五人棒球啊，甚至乎咧系花式跳绳啦，同样都有呢个运动嘅体验咧，喺维园当中等各位嘅参加者可以试一试嘅。咁所以咧，唔系净系打网球咁简单，或者唔系净系打篮球咁简单。咁再加上咧，亦都好多其他嘅一啲喺外边咧，就系公众入场免费嘅地方咧，有好多啲即系，譬如话我哋经常以前都会谂翻起细个或者系我哋自己嘅上一代，佢哋最中意去嗰个嘅所谓主题乐园啦，就唔系而家有老鼠，又唔系有熊猫嗰边嘅，但系以前嗰个有机动游戏嘅得一间嘅啫。咁有佢哋摆嘅档摊，就同小朋友玩啲摊位游戏啦。 哦，即系丽记啊， 系啦， 丽记都有出翻嚟， 佢都有出嚟啊， 佢间唔止有出下嚟噶， 系啊，老时常出现啊， 系啦，即系佢话俾你，成日提你，哎，我哋有个集体回忆啊，嗰时有只大笨象叫咩名话？即系苏夏，我唔记得有个名 咗， 司令啊，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 应该唔系司令新嘢嚟噶， 唔记得咗， 系海叫边 个？系咯，真系，即系阿一人都老咗，唔记得啦，净系记得啲新嘢。喂，嘉明提外话同埋小白倾埋呢一个，喂，讲开篮球咧，喂，而家 NBA 咧有个新嘅热话，话咧拯救呢个投篮嘅沙漠惨况，因为点解咧？发现咧 NBA 球员咧依家成日射波都唔入啊，令到咧个观赏程度咧降低啊，咁啊建议咧入樽咧以后啊变成三分啊，即系你一个灯啦会成为三分咯。即系依家系两分嘅 啊 嘛，跟住咧新增四分区啊，就喺三分线出边咧再画多一条线， 哦，再加多条线， 呢一条线就介乎喺半场，而且三分线中间有条四分线。 哇，咁教你仔玩晒， 系啊，要再练波。 佢喺个场后边，喺直头入去嗰个热身区嗰个位射都中噶。 系啦， 够十分， 中圈已经可以射啦。如果咁样， 究竟呢件事会成真咧？会唔会下届成真咧？而有冇机会增加 NBA 嘅刺激感咧？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噶。 你首先讲开入樽咧，其实今次喺维园都有见到一啲近距离嘅入樽赛啊，呢啲花式入樽赛咧都系好 好 睇。我想话咧，虽然中国嘅选手咧都系耿颈二啦，但系咧好出色，因为即系始终用到嘅道具咧，你出动两部电单车咧，你即系纯粹讲声势都已经系非常之厉害。 但系赢咗嗰个系跨个女人啊嘛，系嘛，跨个女士啊嘛，系嘛？ 唔系呢位今次出动嘅花式就冇，佢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去帮佢嘅。但其实我觉得佢赢嘅地方咧，系都系睇翻个三位嘅评判中意啲咩嘢。似乎佢得分攞得最高最多十分系满分嘅咧，都系佢自己一个人速度、距离、跳上去嗰种嘅花式比较着数啲。唔知下一次仲有啲咩咁正嘅花式可以睇下咧？ 枪牙转人动 game， 人动 game start。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 get there. It's whatever you like. Turn this opposite into a club. I'm talking drink, dance, smoke, free party all night. Gumbay, go, what's up? 視像版已經是去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大家真的放什麼片上去都原來是夾得到的。當然看他們在媽媽當中的演出，大家都是非常開心尖叫，不過 Rosé 點是只得這一首阿帕茲 Number One Girl 都來緊的了，聽過有他和 Bruno Mars 的這一首全城全球都是熱播的歌曲阿帕茲。 晨光第一線 Vicky， 开心啊，开心啊！有啲咩开心事呢？我咧就好关注猫猫狗狗，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原来咧最近咧喺美国嘅纽约市嗰边咧，喺下个月15号咧就有一条法例啦，睇到真系开心嘅，即系身为主人啦、就系咧。禁止售賣貓貓狗狗，其實在紐約市咧，而家已經實行緊，就係唔可以售賣兔仔同埋天竺鼠嘅。咁而下個月12月15号咧，就會全個市係禁止售賣貓狗添。 我都好喜欢猫仔和狗仔，虽然我不是饲养者，不过我想先由你咁开心、你刚才说几次好开心啦，咁我以为你攞奖定点啦,OK。咁你个开心原因何在啊，而你觉得呢、这个法案嚟讲系个 positive 位个正面位喺边度， 喺边度呢？其实呢宠物嘅繁殖场呢，其实啲动物系经常呢都会受到一啲唔被尊重嘅对待嘅，因为可能佢一生呢只系喺个笼入面，佢就系不断生 BB 去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不能够再生 BB 的时候呢，就会不要它了。其实繁殖场就是不断做这样东西的。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就会很爱小动物，很想养狗狗啊猫猫啊，但他不知道原来宠物店其实是这样做的，背后繁殖场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就能够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是不鼓吹去售卖这些宠物店买动物，其实动物是可以领养的。是的，但是我们当然看到这个 New York 有这个新的法例，当然是开心。我们可以再看回我们香港都有一些关于猫猫狗狗的好的事来到去发生的。就是我们现在多了很多人就会北上，甚至去澳门吃下东西这样。有时候甚至乎我自己去旅行的时候，经过见到猫猫狗狗跟它玩得埋，都会心想，如果可以带佢翻屋企就好啦，可以带埋佢翻屋企就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如果即系我哋要去将佢带翻嚟香港，唔系咁容易嘅事嚟嘅。系啦，咁特别咧系要睇翻佢嘅地区啦，属于边一个组别啦。因为其实佢嘅组别来源咧都有分好多嘅，譬如佢嗰个地区有冇出现长期嘅疯狗症啊？如果假设嗰个地方咧系 已經好耐都冇出現有瘋狗症嘅，佢屬於組別一。咁但係而家咧，我哋有個放寬嘅制度咧，就係屬於第三 A 組別嘅，就係呢個地方仍然係會有零星嘅瘋狂犬嘅病例。咁、但係佢有醫生嘅要求，有醫生證明，呢只狗狗咧係合乎咧係可以去香港嘅，即係有啲證明打曬針嘅，佢就可以咧由翻到嚟香港要坐121监，到咧系啦，系啊嗰啲狗狗监啊，隔离检疫期，检疫期 隔离都唔好讲，隔离呢个字令我哋好难受，讲观察下先， 系啦，观察下，检疫期由120日去到咧只系一个月啫， 即系睇下你先，即系好似我啱啱识个女仔，睇下你个人点先，我哋观察下先，就唔系隔离，又唔系坐监，乜都唔系，我睇下你先，系啦。 但系我想话呢一个好大嘅唔同。120日变咗系一个月， 系啊，足足咧系即系减咗一半有多，即系 咁你就可以发挥你嘅大爱咯，阿荣 攞晒你翻屋企， 唔系你开始 澳门嘅猫猫狗狗准备迎接你， 珠海嘅朋友 系啦，澳门就系属于澳门就系属于呢一个嘅组别第一个去试点嘅地区嚟嘅。咁如果你话大家真系有阵时我哋成日去澳门食下嘢，诶见到有只猫猫，诶我都好想带佢翻屋企啊咁样，咁呢一个咧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啦，真 系 有。 系好嘅，即系大家撥發愛心，即系譬如聽Vicky 咁樣講，我古心機旁邊好多都係中意小動物嘅朋友啦。其實如果香港真係能夠做到，因為Vicky 都講咗嗰個好處係咩？即係你領養或者你唔買咧，買其實係即係對成個生態圈都好好噶嘛。即係總之唔買就係好好噶啦嘛，係咪？我可以咁講， 可以 係啊係啊，可以我 梗係好啦。 我執你口水尾嘅，其實我都唔識嘅。但如果唔買就好好嘅。建基喺呢個情況底下，咁呢個真係個惠民嘅政策咯，係 啊，同埋可以咧，即係都話到俾大家知啊，其實咧而家真係越嚟越多人咧，都好喜歡咧去尊重對待啲動物，係啊，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都係即係值得大家去了解多啲啦。同埋有陣時真係聽過有朋友講，佢就嗰陣時咧佢就係去工作啊，即係可能出差三個月，咁但係咧側邊咧就有隻貓貓陪住佢呢三個月，但係佢翻到嚟香港，佢唔能夠帶呢隻貓貓翻嚟，咁其實咧係真係。 有三个月嘅感情，咁就要同佢拜拜啦。喂，讲开领养咧，原来今日咧系领养乌龟日。 啊， 系嗱，香港都有好多， 其实都有好多人养乌龟 龟嘅爱好者啦。咁同埋其实佢哋嗰个圈入边咧，都因为好多唔同嘅朋友去到交流呢个意见啦，亦都有一啲真系好好嘅团体咧，就算系爱护动物协会咧，其实佢哋都有大量嘅龟龟等待一个好嘅家庭去到领养带佢哋翻屋企嘅。 系啊，所以无论你系爱猫猫、爱狗狗，定系好，甚至乎唔系，我想养兔仔甚至系变色龙、龟龟都好，领养代替购买系最好噶。 早晨八点十三分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继续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啦。 系早晨， 早晨啊！一齐睇下夹下美股啊！喂，又破顶喎，历史高位喎，真系好啊！同你日日都见证住历史啊！咁啊，讲紧就系道指方面啦，继续睇好啲咁啊，连个交接啊，即系讲紧美国后任总统啦，呢个字眼都可以用得到嘅。咁啊，美国后任总统嘅特朗普啦，个管治班子可以好似都交接得几好，咁啊，开始又要出招咯，又话向 墨西哥和加拿大咧商品又即刻徵税啊，跟住就任咧就會對中國嘅貨品啊咁啊額外又加多10% 關税啊，其實就唔意外嘅，但係對於大市嚟講都有啲影響咯，即係對於即係呢邊手嘅，即係香港呢邊手嘅投資氣氛。好啊，交俾 Kenny 去講下，即係美股嘅情況，以至呢一類嘅關税嘅嘢係咪有機會左右到股票市場表現咧？好嘛，唔該。 好啊，咁啊，其實都睇到嗰、那個市場焦點就當然係喺嗰個美國方面啦，嗰、那個係即係新任總統啊，特朗普方面有個班子然之後咧就睇翻究竟佢未來夠出啲咩招啦嚇，咁、所以變咗就其實琴日嗰個成個市場上邊咧嗰個係焦點咧都係會睇翻嗰個對我哋國家方面嗰個關税啦，咁啊我覺得有少少tricky 嘅，因為咧佢係話即係額外加多10% 嘛，咁究竟係基於咩水平額外加多10% 嘅話咧，其實又冇。是好清晰地去講㗎喎，咁因為最主要呢10% 呢主要就話聽聽就話即係國家就對嗰啲係毒品上面嗰個係監控就不力啊，咁所以就懲罰多10% 嘅關税喺度，咁究竟係基於返之前去選舉嘅時間嘅話呢，講到話60% 嘅對華嘅關税再加10% 啦，定係其實唔係係現有而家嘅水平再加10% 就算呢，咁好唔同㗎喎，因為呢佢競選嗰時講緊60% 㗎嘛，咁如果基於而家水平係加10% 嘅話，其實少好多喎又，咁所以變咗我諗呢個係佢嘅談判技巧咯，就係、是、第一就令到唔係好透明嘅，咁而且咧亦都係咧就係基隔逐啲講就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啦，慢慢再同你傾咯。 系啊，真系商界嘅猛人，真系商界嘅猛人啊！即系一倾嘅谈判手腕都同上一任咧就好唔同嘅，有一种扯流扯放喺当中啦。我非常认同 Kenny 讲啊，同埋嗰个分析就系话，其实今次咁样究竟系加几多，其实都未有定案嘅。咁啊，嗱几份报章咧嘅分析都唔同，有啲咧就话关税咧嘅期望咧就较预，即系有望较预期低啊咁样。咁啊，港股守得住喺19000点，但另一份報章咧就話咧，關税咧都有機會幾重要或者幾嚴重嘅呢一樣嘢對中國嘅經濟打擊，咁啊即係又覺得港股有機會跌穿19000点。好啦，扯翻嚟港股呢一邊啦，咁啊琴日恆指咧咁啊守得住喺19000点以上啦，咁啊收報19159点啦，扭轉咧連跌3日嘅弱勢啦。不過咧大市成交金額咧都係去翻咧1223亿度啦。嗱 Kenny 唔知係咪都關個大型 IPO 集資事啦？你都知道即係順豐今日上市。暗盘就即系要跌0.几%啦，咁我希望就系、是、即系虽然主持人冇持有啦，但我希望即系作为今年第二只最大嘅 IPO，希望都叫做守得住个招股价啦。因为对于股民嚟讲，以至对于普通投资者，以至专业投资者，其实呢啲咁大型嘅 IPO 都好善波力噶嘛，系咪先？同埋呢啲咁嘅快递服务，我估日日。大家都用緊，係啊，咁究竟有冇機會守得住個超股價咧？嚟緊嘅睇法又係點咧？嗱，頭先講嗰只個股意志，宏觀嘅港股大市走向，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你。 好啊，咁宏觀大市咧，我相信暫時嚟講就。真係缺乏咗一個係動力柱，因為我哋琴日都討論過，其實個成交方面咧就係、是有個縮減嘅情況喺度嘛。咁呢個咧就反映翻咧嗰個係即係流動性方面咧就真係冇之前咁強咯。咁我諗呢個情況就係、是大家都係內地又好啦，內地反而好少少，但香港就都係等有冇新嘢，因為之前出咗扎好勁嘅新嘅招數之後咧，就係、是、焗咗算上去，但係有少少無以為繼啦喺度，咁就形成咗咧，就大家欠缺咗個催化劑咧，令到個市係再上咯。咁好似我哋琴日咁講咧，反而個焦點會唔會啲資金會睇翻多啲係一啲派息高啊，或者係現金流強嘅股份咧，可能反而就會成為一個係暫時一個資金流入嘅避風港咁樣咯。咁如果你話講新股嚟講咧，順豐就始終佢都唔算一隻全新嘅股票，因為佢本身係 A 股係有上緊市㗎嘛。咁所以變咗咧，你其實個股價已經有所參考，同埋唔好忘記咧 ，A 股之前咧臨IPO嗰時咧，佢 抽高咗好多上嚟嘅，咁抽到上去差五十蚊就由高位落翻嚟嘅，咁所以變咗佢而家就係好明顯就一個係高位落嚟走整股咯。咁呢啲股咧，我又唔會覺得佢因為香港上咗之後咧，喺香港會突然間好飆青，或者又會好差，都唔會，因為本身已經 trade 緊嘅啦嘛。咁如果你講緊基本面有計嘅話咧，當然佢規模個體量係大嘅，但係唔好忘記咧，依一啲行業咧其實係服務我哋市民嘅嘛，所以變咗咧不可能咧會有一個暴利嘅情況出現嘅，亦都唔會話一個係好高增長，所以你見佢個 top line 咧都係一個單位數字嘅增長啦，咁啊 bottom line 就都係平穩地增長啦，個毛利率都係講緊呢個係10%+咁樣咯，咁你可以當佢一個係面上嘅公用事業股份，我覺得係一個穩穩陣陣、平平穩穩嘅公司。其實就香港都唔單止係得順豐係速遞啦，之前其實我哋都有兩隻係一啲速遞嘅公司係上咗市噶啦，咁都有參考價值嘅。 咁除此之外，我估好多細股民或者即係好多投資者就係望住啊，之前美的都幾好喎、啊，咁啊上完追翻個 H 股差價，咁但係今次有機會根據 Kenny 嘅睇法，可能即係短時間內就未必做得到，同埋當然啦，即係兩間公司嘅 business。model 都好唔同，啱唔啱啊 ，Kenny？ 我咁唔同，因為美的首先當時嗰個市場氣氛啱啱轉好啦，咁大家就 IPO 嘅興趣大啲啦。第二咧就美的始終佢賣點就係、是、一啲智能家電啦，都係屬於算有一個增長潛力喺度啦。咁就係、是速遞公司，當然你話同電商都會配合嘅，但係就始終都係好頭先講啦，都係一個平穩嘅增長咯。 完全明白晒。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个股啦，同埋分析大市嘅走向啊。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主场都冇嘅。咁下个礼拜再同 Kenny 倾偈，多谢晒你，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困独伴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逃，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事后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17岁了，如一口枯井的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愿我的沧桑能够酿造，尽任养独自醉倒，大寒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抱，前夜已决志孤身终老，旧戒指中锁进地牢，有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无惧世间的我，话过不敢乱 就在恋爱里，没有一丁点先时。原本这死角再没有过，全赖你赠我天晓。撩于我的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上帝之手多巧妙，如今竟找到对象撒娇，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 林峰的作品《我又恋爱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啱啱就关心完股票，依家就关心机票，系啦。喂，下年咧机票嘅价格咧会继续攀升的。根据呢个彭博社嘅推算啊，亚洲区内嘅机票咧会升超过一成有多啊！ 哎哟，即系因为燃油定系咩啊？ 系啦，类似呢原因，我逐一解拆。 好。 唔系我解拆，系彭博，系 Bloomberg 帮你解拆。 好嘅，好嘅，好嘅。 好啦，话说系点样啦？咁啊，嗱，如果你话亚洲区内嘅叫做机票啦，我想讲股票即刻，机票咧升一成，即系原先你当1500一张机票啦，佢又加多1500啦，咁未计燃油附加费，咁所以搞多两搞，可能随时张机票2000多咁样啦，都几贵。原因何在咧？咁啊，原来咧就系除咗燃油咧，仲系因为咧空中巴士啊，即系 Airbus 啦，同埋波音啊，即系呢间公司咧嘅飞机咧，可能啊会延后交付一啲新嘅客机啊，加上咧旧嘅机款咧陆续退役咧，令到咧喺个飞机供应咧有机会冇以前咧个航空嗰度咁频繁啊， 有少少紧张， 系啦紧张啦，咁呢个经济学简单原理啦、，demand and supply 啦，咁啊，当你个供应争啲嘅时候咧，个需求咧维持不变，会点啊？个 P 即系个 price 咧就会上升啦。呢、這个哇，估唔到我哋依家都活到2024年，无人机都周围飞嘅年代。你同我讲呢啲空中巴士呢啲咁嘅波音飞机交付唔到， 系咯， 搞错啊！ 会唔会系即 刻都要变成一个阿叔？ 即系就咁听咧，我真系会觉得咧，因为耐唔耐又话听到可能边一个嘅航空公司佢哋嘅飞机边一个嘅型号有少少问题， 就回收晒啦。 系啦，又话要停飞啊，跟住又要再全面检查、我觉得呢类嘅问题咧都会影响咗佢哋交付嗰个速度。 系啊，即系讲得好啱啊！就系、最衰就系上年咯 ，BA 咯。讲埋啦，就系、波音公司咯，成日有嗰啲甩甩流流出嚟。咁讲真，你搭飞机，你唔想有任何意外噶嘛？ 都系谂住去旅行啫。 系啦，最惊就系通常咧，就系佢话有少少问题嗰啲、好似有 bugs 嗰啲机器、或者型号咧， 你都会惊。 其实已经飞咗好耐噶啦。 系啊，即系呢啲咁大嘅品牌，细个嘅时候。我哋成日听佢嗰啲747客机、觉得哇有机会坐到上去好威水啊，要打卡留念。你估唔到呢啲品牌依家今时今日好似做到即係好流流地咁样。 系咯。有少少斜斜地。 你搞唔掂啦。好啦，咁根据呢 Bloomberg 嘅推算呢，明年嘅机票价格呢增长呢好大机会呢就係、去到一成之多嘅。咁推高价格嘅原因又因为头先讲一啲原因啦，即係飞机啦，即係供不应求啦。第二就係呢因为航空人员嘅薪酬增长啊，同埋人手不足嘅问题啊，特别呢喺北美呢经常会发生嘅劳资纠纷呢又出现啦。同时呢全球嘅地缘 政治风险紧张刺激油价上升都加剧了机票的价钱的增长咁样啦。咁另外航空公司新增的啲附加服务加上廉航咧，佢会收好高价钱咧，去叫你摆个夹上去咧。 系啊， 其实都系一啲 extra fee 嚟嘅，即系都系喺个机票以外，你系必须加落去咯。又或者佢哋安排一啲叫做机场候机室咧，个收费咧都比以前高。咁嗱，当然啦，好多香港人都系申请嗰啲信用卡啊，或者平时去积分换嗰啲机场候机室嗰啲嘢啦。但原来咧外国咧系好兴俾钱入去机场候机室嘅。即系啲外国嗰啲朋友仔咧，佢唔兴话信用卡送乜嘢 lunch 啊嗰啲咁嘅嘢噶，佢系谂住我早咗去机场两个钟啊，等我入去嗰个地方食下嘢，佢系攞张 credit card 出嚟咧， 任何一张。 任何一张佢真系消费， 俾钱咯， 佢俾钱入去， 当买飞入场咁。 嗱，我问下你在座咁多位，你知唔知候机室入一次去，如果要俾钱，要俾几多钱？ 唔知 道，我都唔知啊。你知唔知道一家未？ 我听过香港嘅机场候机室咧，原本 其中一啲啊吓，其中一啲、 如果你要买多个位俾你嘅嘉宾同你入场嘅话咧，平至百五蚊，贵嘅几百蚊。 哦，即系原来俾钱去执， 你可以加个 friend 入去嘅。 嗱，呢啲我就真系唔知啦。 某啲啊，某啲 系啊，你哋 翻个头盔先。 系你哋自己上网睇下啦。咁始终我哋都唔系嗰啲代表人员嚟嘅，咁所以就系加价就事在必行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当局为加强反恐准备，年底前引入三层防范机制，除了行政长官和保安局局长分别负责督导和统筹工作，亦会设立七个工作小组，其中海关和入境处分别负责进出口货物查验和出入境查控。至于情报、资讯科技安全、重要基础设施、社会层面防范、公众教育等，就由警方负责。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梁伟基话：，将恒常化和规管化新机制下的跨部门反恐演练，会协调和邀请更多政策局和部门、重要基础设施营运商、青少年团体和公众参与。当局亦正研究将例如遇到暴力袭击事件时闪避球等应急教育加入学校课程。警方说本港恐袭威胁维持中度，因应国际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本土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存在，同时要提防孤狼式恐袭以及模仿式襲擊。他指出內地商場當眼地方設有防暴或防襲工具，認為可以借鏡，而本港亦有加強重要基建的防護。政府2021年成立醫療衛生研究基金，資助研究機構進行和改善公共醫療服務和政策相關的研究項目。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基金成立以来，政府已经投入超过40亿，资助超过2000个项目。其中一个获资助的研究是由港大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教授梁嘉莉负责，研究由骨科和老年科共同治理髋部骨折个案的成效。他的团队2018-2019年度申请基金，发现由骨科和老年科医护团队共同治理的模式，较原有跨部门团队照顾更有成效。在成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病人平均住院日数由8日减至7日，患者一年死亡率亦下降。港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张彤同样获基金拨款资助，开发检测污水是否含新冠病毒。张彤说，有关技术不但疫情期间协助在社区找出隐形患者，亦能够监测到包括流感、登革热等病毒。 日经平均指数报38,253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0.16美元，卖出263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52.84，瑞士法郎0.886，加元1.405，人民币7.252，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日夜温差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啊。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慢线的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红隧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咁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啦，都系车多。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啦，观塘出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要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要华都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咧断断续续咁排到去西，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港铁站一段就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嚟到星期三11月27日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咩呢？可以尝试一下喺咁冻嘅天气，同身边嘅同事啊或者朋友屋企人分享一下一啲童年嘅小游戏。 哦，而家我哋有我同嘉明都有小朋友啦，咁啊童年嘅小游戏的而且确玩到，我亦都传授咗佢某一啲嘅。其中一个咧先讲咧就系一个橡筋绳嘅一路织咧织嗰啲公仔出嚟嘅， 玩手绳。 系啦，譬如咩双星有冇听过 啊？有 ，double star， 跟住咧就可以放唔知边只手指，跟住就变咗工人裤，跟住就变蝴蝶，跟住变枪，变戒指咁样，系啊，我仔仔而家表演俾人睇噶会，佢好似唔知一二年班嘅时候已经识，佢好似上啊，佢上台表演过呢个添。才艺表演， 好嘢好嘢！ 我听到才艺表演呢、這个，我都争啲贫血。 我就中意同佢哋近排玩翻天下太平，即系以前自己读小学嘅时候咧，都必定会系劲想玩啦、 啊。有防护罩嗰、那个， 系啦系啦，咁有三层保护罩嘅， 系啊，我都系三层噶。 咁除咗天下太平之外咧，就会玩下东南西北嘅， 系我都 有练你点样接点样写，咁啊，随你即系谂到嘅嗰一刻，你呢一个东南西北嘅主题。是啲咩嘢啦？ 系系系。 但近排佢哋教我玩龙虾，我觉得好复杂。 龙虾、欸， 我都听过。 龙虾系风魔全港小学生嘅一个猜猜游戏、 啊。我谂嚟谂去谂，唔系好谂得明佢到底在玩紧啲咩嗰个。 冇人知噶。 龙虾咩？ 因为实在太多招数啦。 哦， 你可以龙虾，跟住你可以反弹簧。即总之你龙虾，你系金龙虾嘅话咧，咁你就好劲啦。咁但我反弹簧嘅话咧，譬如话我叫你小白做 Vicky， 系 龙虾，跟住突突。Vicky， 咁但如果小白反弹网俾我，就叫我自己系 Vicky 啦，系咪好迷啊？呢件事 玩杂啊， 有啲迷思， 我觉得有啲复杂。我 请啲小朋友上嚟教。 但我又谂翻起以前咧，曾经玩过一个叫嗰啲拍手游戏咧，除咗黑白嗰啲之外咧，就有一个叫007嘅，咩007入子弹，007保护嘛，你又有玩过 Vicky？ 有小学会玩噶， 凑够六个之后系007火箭炮咁样扮，保护罩都挡唔到嗰个啊嘛。 但是你说如果想起一些童年小游戏呢，我会想起以前呢去快餐店、然后开生日会的时候，那些姐姐跟我们玩收买佬、 哦。 我觉得收买佬是很好玩的、但是不是玩小朋友的，我现在想起其实是玩家长的。 哦、 因为那个 要搵唇膏啊那些 锁匙啊又或者是一对臭物啊香的不行的、可能臭的才行的。那我觉得如果在今天可以跟朋友一起呢去倾下你们一些嘅童年回忆嘅话咧，都系唔错嘅，将一个温暖咧就可以散发开去，可以嘅话，甚至可以一齐即刻玩添啊！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Cathy。 Hello， 早晨啊，嘉明。 系啊，嗱，我哋上集了解过咧，其实作为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嘅家庭咧都系好需要各方面嘅支援啦。知道坊间都有唔少嘅组织咧，其实系做紧嘢嘅，默默耕耘当中嘅。咁都希望大大力更加多啲嘅支援，可以更加多嘅家庭受惠。但系讲到小朋友咧，尤其是系讲紧中小学年纪，甚至乎细到幼稚园咧，有时喺小朋友嘅世界，朋辈之间个关系咧。比起屋企嘅关系，衰啲讲句仲重要， 系 可能即系朋友讲一句系心远过家长讲十句嘅。咁我哋都要讲下，其实朋辈之间教下各位嘅小朋友啦。如果发觉身边可能班入边有一两个小朋友，咦，似乎同我有啲唔一样，其实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同佢哋相处咧？ 首先咧，我会觉得要处理小朋友咧，系先处理家长先嘅、因为学校嘅小朋友嘅学校小朋友点样去对待呢件事咧，其实好多时都系由家长个角度，家长俾啲乜嘢小朋友，小朋友就会喺学校显现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家长系需要教育嘅，系啦，唔单止系 SEN 嘅家庭嘅家长，其他唔系 SEN 嘅家庭，我觉得更需要去知道呢样嘢，因为其实好多家长咧，如果你嘅小朋友系 SEN 嘅，就会知道究竟你嘅小朋友发生咩事。如果我嘅小朋友或者其他嘅家庭唔系 SEN 嘅咧，根本基本上，普通家庭系唔会知道有呢一类嘅小朋友，佢哋家长眼里面只系觉得呢啲小朋友好曳咯， 系啊， 坐唔定咯， 唔乖咯， 唔乖咯。 唔留心咯，唔好学佢啊，唔好黐佢咁埋啊，系会教啲小朋友，即系教自己嘅仔女咧，就唔好同佢哋一齐。系啦，反而系啦，所以我觉得系需要教育家长，让家长去认识多啲SEN 嘅小朋友，每一类别 SEN 嘅小朋友佢嘅特质 系 啊，系啦，从而佢哋。家长有呢个概念嘅时候，同佢哋嘅小朋友会有一啲嘅正确嘅概念俾到小朋友，而佢哋嘅小朋友有呢个正确嘅概念，就可以翻学校咧，同 SEN 嘅小朋友有一个比较和平嘅相处咯，系啦，即系会多咗啲体谅咯。 系啊，有时候咧都系嘅，自己可能即系平时出街啦，见得到，譬如食饭隔篱台有一个嘅小朋友，咦，似乎就系有呢个坐唔定嘅情况，都。好多目光咧，可能成间餐厅都系望住晒啦。咁当然未去到情绪爆发之前咧，都已经有唔少嘅目光噶啦。唔话歧视，定因为系唔歧视，只不过系会多咗人去望嘅，因为同自己唔同啊嘛。咁但系如果喺学校嘅情况先，日日都会对住同一班同学仔噶噃，日日都会见到呢一位嘅同学仔噶噃。咁点样可以鼓励小朋友多啲耐性呢？ 首先要小朋友去了解究竟ADHD 或者 SEN 嘅小朋友系一啲咩嘅状况， 系 系啦，要同佢哋讲，其实佢哋唔系自己想有咁样嘅，系啦，而系佢哋可能有啲天生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系啦，咁。變相喺佢哋嘅情緒掌控啊，或者社交嗰方面出現咗啲問題，令到佢哋可能好衝動地就講咗一啲嘅説話，令到你唔開心，係啦，令到某一啲嘅同學唔開心，我哋要明白佢咯。好多小朋友佢哋會對一啲譬如失明啊，或者坐輪椅嘅人咧，佢哋眼見啊嘛，佢哋知道呢啲係需要幫助，係需要支援，需要我哋了解。但係ADHD 啦，或者其他 SEN 嘅同學咧，係冇一個好具體嘅身體殘缺 嘅 跡象，係啦。咁令到小朋友其實外觀上都唔覺得佢係有特別需要嘅時候，所以就會有個錯覺。俾到冇問題嘅小朋友，咁所以我哋作為家長啊，又或者作為老師啊，其實最前線嘅學校嘅老師，我覺得係好需要去話俾小朋友聽，或者喺學校裡面設置一啲角落，設置一啲課堂，或者有一啲嘅講座，可以俾到小朋友去認識 SEN 嘅小朋友究竟係。點樣咩問題，又或者點樣同佢相處，讓小朋友都了解到原來喺我哋身邊呢雖然佢係四肢健全冇事冇過外表上唔覺得有啲咩特別但係原來佢係有啲特別嘅問題，我哋需要去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去支援佢，去支持佢嘅咁樣囉。 我諗最具體嘅一個問題，可能喺小朋友嘅腦仔入面都會浮過嘅，咦，點解我哋考試測驗嘅時候佢去第二間房嘅？因為好多學校都會有呢一種嘅措施啦，去到幫助一啲真係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考試時間會長啲，或者個份卷個字體印大啲，又甚至乎佢有自己多個空間。好似頭先 Cathy 建議話齋，就會有多少少嘅唔同嘅措施配備俾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嘅。咁可能其他小朋友唔明白佢做咩啊？佢去邊度啊？咁即係有呢啲問題嘅時候，老師都可以積極正面地去回答咯。嗬， 絕對係可以啊！因为其实作为老师咧，其实系有必要，我觉得有必要系要让学校嘅小朋友好公平地知道究竟这个小朋友点解会去咗另外一个地方，系啦，唔系因为佢有啲咩特别嘅问题， 唔系因为老师锡佢咯， 系啦， 唔系呢啲 嘅原因，而系佢真系有一啲特别嘅需要，系啦，而令到佢需要喺一个比较安全或者比较适合佢嘅地方去做呢一件事咁样样咯，系啦。 最真实嘅一个分享啦，就系其实仔仔啦，你自己嘅仔仔有冇试过同你喺屋企翻到嚟嘅时候话翻俾你知今日学校发生过啲咩嘅情况，你好深刻噶？ 有嘅， 佢又唔係講好多，係啦，但係咧就好得意，佢就同我講，佢今日系唔系今日噶啦？即系之前啦。佢教咗个同学仔去做功课，系啦。咁而呢个同学仔咧都系有 ADHD 嘅，系啦。咁老师仲好搞笑，影咗张相，然之后就 send 俾我。咁我佢亦都有同我分享，就系、是、我今日啊帮咗啊边个边个咧去做功课啊咁样样，系咯。问佢你点样教啊？点解你会教佢嘅？我咁。咁佢都識咯，因為我驚我自己教錯，所以咧我拎住本作業去教佢咯，咁樣樣係啦。其實我嘅小朋友咧，佢就冇特別話喺測驗或者考試嘅時候有啲特別嘅安排，但係佢會明白到。ADHD 小朋友或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佢哋需要系特别啲嘅协助嘅，系啦，佢系一个好正面地对自己 ADHD 出现呢个状况嘅小朋友嚟嘅，咁、所以佢亦都唔介意去话俾小朋友听，或者佢亦都唔介意去做多一步去帮佢哋咯，系啦， 最紧要系佢自己有呢一个嘅自豪感啊，佢有个成功感，原来我做得到嘅，我都可以帮。帮到人，佢又观察到可能有其他同学仔都有需要。 冇错， 哇，俾个叻叻佢啊，好犀利啊！同埋好多时候都系嘅，即系朋辈之间嗰个观察啦，愿意为对方行多一步啦，就系友谊嘅建立嘅第一步嚟嘅。咁都真系好开心可以听得到 Cathy 你仔仔有咁好嘅一个正向嘅思维，佢嘅行为能力。所以咧，最紧要就系厘清翻啊，好多嘅误解就是觉得啊，原来有 ADHD 曳咯咁，但其实唔系能力上面嘅问题，而系大家互相了解之下，其实。能力是仍然非常之好的，只不过大家需要可能多少少的时间、多少少的互信，多少少的认识啫。多谢晒 Cathy 啊， 多谢晒嘉明。 跟我聊聊，为什么办？睡不着，跟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或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会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尔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歌唱第一靠着你，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珍惜你，你放心谢谢。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这个世界需要，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会荡，其实很寻常，晚风软而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歌唱第一照着你，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支持你，你放心栖息。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 世界太难爱，哦，我再不离开 Always by your side babe， 你听我讲听我讲，只要我在你身旁 No one can hurt you。 来自曾比特的 Talk to me， 现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18度的气温啊。 香港有不少铁路站的名称都是跟附近的庙宇很有关系的，例如是车公庙，甚至乎是黄大仙。讲回黄大仙，到底它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呢？又有什么历史故事呢？想知道的话，八元号转头告诉你知。 有人会以为黄大仙区是在战后才发展出来的，其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到明清时期的。在康熙27年，即是1688年的时间，一本叫做《新安县志》也介绍到，新安县分有三乡，其中延福乡也都有岩前村和蒲岗村，即是后来的岩前围和蒲岗村。看回黄大仙的发展历史，黄大仙区的公屋发展就是1957年开始的，首先出现的是老虎岩寨子区，1963年改称叫做老虎岩新区，鉴于名字也有些煞气，所以当时的居民不是那么喜欢，于是乎当局在1971年开始就叫做乐富新区，在1973年当时成立的房屋委员会更加就将它叫做乐富村。至于历史方面，根据道教的资料显示，黄大仙原名叫做黄初平，是晋朝一名放羊的牧童来的，他在赤松山修炼得道，后世就称之为黄大仙，并且他在宋代的时间就封为真人，成为道教中著名的神仙。至于地方名，黄大仙原名其实就叫做竹园，因为所在的地方原本有竹林庙道而命名的，当时更加是九龙十三乡之一来的。在黄大仙祠建庙的初期，这个地方都是叫做竹园，后来因为黄大仙祠香火鼎盛，加上当时政府在竹园乡南部兴建黄大仙上村和黄大仙下村，黄大仙逐渐就取代了竹园成为这个地区的名，并且在1969年政府设立的市区民政处的时候正式命名为黄大仙添。 早晨九点零九分，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即刻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啦，大型科技股咧上扬啊，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其中道指同埋标指咧再创历史新高啊！道指有得升123点，收报4486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0点啊，港股 ADR 咧就要跌啦，跌44点啊吓！大型蓝筹股都普遍争啲，睇到咧美股一片歌舞升平啊，港股啊相对厌闷啲啦，有冇机会今日一开出嚟已经跌穿咗19000点咧？希望唔好发生啦，但系机会率都几高下吓咁啊！散户股民就细心观察。一下啦，好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下电话啦呗， 冇错，1872388，咁啊可以打过嚟咧，就系有个 morning call 嘅时间。今日咧就系几多号咧？11月27号，农历咧就系10月27嘅。睇下有冇啲今日系有朋友生日啊，屋企人生日啊，甚至乎系有一啲纪念日啊，都可以打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1127啊，通常纪念呢一位咧，香港好著名嘅武术家啦，咁样咁啊，我猜嗰一位啦，咁啊，真系偷睇。去好多唔同嘅功夫片嘅，咁呢个纯粹睇我话讲啦。如果你话喂，咁啱啊，今日都系生日，有朋友，与此同时就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啦，都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啦。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今日原来我哋我是 DJ 嘅课程咧，原来已经去到尾声噶咯，咁所以一定要揾嚟我哋我是 DJ 嘅校监梁继章 Michael 哥同我哋倾下偈。 你好，你好，你好，船仔，多谢多谢多谢晒。 其实咧，你觉得喺成个即系教 DJ 嘅课程入边咧，最 enjoy 或者最享受嘅部分系啲咩咧？ 嗱，其实咧作为一位教师咧，或者即系有参与嗰个课程嘅教导或者系设计都好啦，咁我相信咧，任何教师都会有呢种感觉，就系睇住啲学生。生日 由第一日 day one 開始零認識，或者即係你見到佢眼神咧都係比較散緩，即係好似咧，咦，我其實嚟做咩？我聽緊咩？即係腦裏邊空白一片。第一日開始啊，第一開始，咁然之後由一堂一堂嘅增進啊，每一個學員咧，你會見到佢哋開始咧有嗰個圖畫喺個腦海裏邊啦，同埋開始咧知道應該做啲乜嘢。又或者咧，你會見到佢每一次咧，因為我哋有 assignment 嘅啦，有練習，亦都有錄一個我 DJ on air 版呢個風騷教人啦。咁你見到佢哋咧嗰個參與度啊，同埋嗰個表現咧係一路一路進步。我相信呢一樣嘢對於每一位有參與作為教導嘅老師或者幕後嘅幫手嘅人咧，都會好開心見到，就好似你我爸爸媽媽見到細路仔咧，一日一日長大，一日進步，即係嗰種心情嚇。好开心！ 你觉得同学仔嘅表现系点样呢？因为我都见到咧，其实你喺即系每一堂，有时都会同同学仔俾啲 comment 啦，啲 comment 真系好有建设性，同埋同学仔学到好多嘢嘅。咁但系一开始或者到而家结尾啦，你觉得同学仔嘅表现有冇都一个好大嘅进步呢？ 嗱，其实进步咧就视乎每一个人啦，吓，即系睇下佢到底有摆几多心机落去啦。因为呢一样嘢咧，教书嘅或者老师咧，只能够将嗰样嘢解释俾你听，或者帮你做一啲嘅启发，等你做一啲心。深层嘅思考，自己去谂，自己去试，真真正正要进步咧，就要自己去踏出第一步。如果你每一次坐喺度都系发吽逗嘅，叫你做 assignment， 你都系求其交货嘅，咁咧老师都逼唔到你进步。咁但我唔系话我哋学生有呢个情况，我即系话如果要进步，其实都系靠自己嘅。咁你讲翻我哋嗰啲学员咧，我觉得佢哋好好啊，每一个人咧有唔同嘅年纪啦、背景啦，甚至可能嚟到咧都有唔同嘅谂法啦。有啲人可能真系好想做啦，咁有啲人可能出于好奇啦。咁所以都基于呢一个原因咧，会影响到佢哋到底个进步嘅程度有几大。咁当中我亦都见到好多咧系有好大嘅进步，由第一次到而家，的确咧系已经系挥洒自如啦，好有信心啦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啲咧系更加需要改善嘅，咁喺呢度祝所有嘅参加嘅 DJ 学员咧，无论佢最后系咪真系想入呢行都好啦，今次呢一个我是 DJ， 希望都能够为佢人生带嚟一啲嘅启发，将来咧喺任何嘅事业路上咧都有更大嘅成绩嘅。 系啦，嚟到课程都完结啦，不如你送多一句说话俾所有嘅同学鼓励下佢哋啊！ 今次唔得，下次一定得，因为咧我见到嗱，我每次都会同佢录节目啦，咁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都好通常見到嘅來自佢哋嘅講法就係、是：哎呀，我做完之後好後悔，我唔應該咁講，應該咁講嘅。又或者，哎呀，我覺得我做得唔好啊！嗱，嗰位同學仔真係嘅，人生咧係冇 take two， 但係咧做電台節目可以有 take two 嘅，係咪先？咁所以咧唔需要擔心。如果大家覺得今次做得唔好，下次俾啲心機，做多啲嘅準備功夫，我相信咧一個好嘅節目咧，你係終於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因為嘢唔淨止對電台節目或者電台。DJ， 我相信人生任何岗位嘅朋友们都系啱用嘅，即系话今日你觉得自己咧可能未能够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唔紧要，努力啲，你嘅梦想最后一定会达到。 Thank you， 唔该晒 Michael， 多谢晒。 不过唔知道一班我是 DJ 嘅学员上完晒所有课程之后又有咩感受呢？一齐问下佢哋先。你觉得上晒成个我是 DJ 嘅课程啦，你最深刻嘅时刻或者事情系啲乜呢？ 我是 Lam Lam， 咁我觉得成个我是 DJ 课程最令我深刻嘅一堂或者一个 moment 咧，就是做听歌功课嘅时候，因为自己细细个咧都好中意好似 DJ 咁样喺首歌开头嗰十几秒度加啲自己嘅感觉落去，扮咗一个 DJ， 所以咁样咧真系令我好有童年嘅感觉。 我是阿 Dom， 我最深刻的时刻呢其实就是之前在上刘伟恒那堂的时候跟我的组员一起去设计一个节目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算上了八九堂啦，其实大家都算有默契，但是都未真的亲手去设计由头到尾设计一个节目。那时候就大家去讨论大家喜欢做些什么，有什么兴趣，结果就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虽然每个人都至少差三年的年纪，但其实我们的兴趣啊或者喜欢做的事都很相似。那最后就很快的咁就可以去設計咗個節目，我覺得呢樣係好深刻，亦都係真係好似親手將一個 BB 去培養咁樣。雖然冇真係做到個節目出嚟啦，但亦都好有成功感嘅。 咁你上完第一堂去到最後一堂啦，你覺得自己有啲咩成長咗，或者有啲咩唔同呢 ？Hello， 你好，我係六月嘅 June。我諗我會話自己最大嘅成長，第一樣嘢就係咬字呢一方面啦，真係會慢慢去改善自己一啲以前冇嘅一啲正音啦，又或者係第二樣嘢咧，會係慢慢可以了解到其實。DJ 背后的工作是什么？以前呢我们就以为可能他们只是需要、开咪啊，跟着之后跟公众讲一讲一些资讯，但慢慢就了解到原来背后 都要做好多嘅 research 啦，去做好多关于嗰个主题啊，又或者系最新嘅时事嘅资料搜集嘅。 嗯，咁你上晒成个我是 DJ 嘅课程啦，你觉得有啲咩感受呢？ 我想最大的感受呢，其实就是成为 DJ 这条路真的很漫长。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去到某一个的阶段，可以可能落多少少功夫，其实就离 DJ 很近。但其实慢慢了解到，无论是自己的正音，又或者是自己的预备工作，又或者可能是平时自己的练气的方式、呼吸的方式等等，很多不同的方面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慢慢改进才可以做到 DJ 的。 我的感觉是我觉得不够，我觉得很不够喉，我很想学习得更加多是做 DJ 的技巧，迈向自己梦想的嘢。 果然一班广播新星经历了三个月的训练之后，成长了很多。无论他们最后可不可以真正咁样成为香港电台的电台 DJ 都好，这个课程都可以帮到他们很多不同的表达技巧、说话技巧，甚至是主持的技巧。希望他们可以前程感受，亦都可以在未来同他们合作。我们最后一集我是 DJ on air 就在这里结束啦，拜拜。 快星任天空任意飞，月儿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依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 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预备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 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深蹲是一项广为人知的训练动作，亦都经常会在物理治疗当中出现的，因为各项的运动甚至乎日常生活里面都需要蹲这个动作，简单地坐低起身，至于复杂的跳跃动作都会有蹲一下的时候的，所以正确的深蹲训练亦都可以提升到日常生活所需的肌肉力量和改善动作的姿势，降低下背和下肢受伤的风险的。深蹲可以话最主要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例如是侧蹲。侧蹲的特点就是相较于深蹲的时候中向移动，侧蹲就注重横向移动，不理是足球、篮球、羽毛球，其实都有横向移动的要素，所以它针对的肌肉包括就是大腿内侧的肌肉群。 另外就是分腿樽，分腿樽主要就是着重前后脚均衡地出力，重心在双脚之间，有助控制你的重心，增加平衡身体的能力，上落楼梯、跑步、急停等等，亦都应该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前脚同埋后脚，减低受伤嘅风险。另外仲有单脚深蹲嘅噃，单侧训练嘅难度就会较为高啦。讲求单脚支撑整个身体嘅同一时间，亦都要求保持身体嘅平衡，需要极好嘅下肢力量同埋核心稳定性。大部分日常生活同埋运动嘅动作都系由连续单脚步伐而所形成嘅。完成咗呢个训练，你嘅身体会更加稳定噶。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功课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面有小白啦，亦都有船仔喺度嘅。电视部方面都派咗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咧，我就已经准备定咧就睇波啦。咁啊，因为我知道咧有亚洲联赛冠军杯二级联，系啦，咁啊冇错，所以咁啊，亦都就系我自己仔仔都中意踢波啦。咁啊，每一次咧睇到啲足球比赛嘅时候咧，佢都会留意翻到底有冇啲技术咧，自己系可以好好地效法一下。學習一下，從中就進步一下。但是今晚我們可以撐哪一隊呢？ 今晚呢撐我們香港的代表李文呢，話說今晚呢李文會到作客去到越南對這個南定，這個亞冠二的比賽呢，不經不覺已經去到第五輪了，這個分組賽好可惜啦，我們香港李文呢四戰全敗，暫時呢在個小組榜尾。今晚他們作客去到南定，南定在首回合那裡在我们香港李文这个主场呢，李文就输0-2，当然啦，即是出战那个机会相对渺茫，但是一场一场打啦，打好个比赛，希望今晚可以攞返多少分数，亦都呢令到李文呢可以呢多啲嘅信心，就算喺呢一个比赛里面呢未必可以即係行得好多前路啦，但係返返去我哋港超联嘅时候呢，都希望李文能够可以有打到好啲嘅成绩出嚟啦，同埋无论如何我哋香港人一定要撑返我哋香港代表㗎嘛。 咁梗係啦。 係啦，所以记得今晚7:45港台电视32呢一个亚冠二嘅比赛，越南嘅南定对呢个李文，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大家要现场撑佢哋啊。 係咁李文呢，当然你话呢几场波就冇办法啦，咁暂时四战四败系事实啦。咁但係有睇过佢比赛嘅时候呢，其实佢哋每开波嘅时候呢，我发觉其实佢哋都踢得唔差㗎喎。反而是去到中路，甚至乎呢有時可能開始失波呢，咁我個部署都開始亂啊。咁我覺得係呢一方面呢，可能即係作為球隊嘅話，多啲調整一下，或者再吸收多啲經驗嘅話，連埋球員自己都係啊，咁我可以喺其他比賽上面呢就活用更加多嘅戰術啊。咁甚至乎有時追返平啦，甚至乎反勝，咁都可以呢學習當中呢就成長啊。 冇錯，咁之後轉一轉台啦，去返港台電視31嘅晚上8:00，亦都有醫生與你喎。 冇錯，今晚嘅醫生與你呢，各位老友記長者要留意一下啦。咁今晚呢有中醫師同大家講一下呢長者冬季保健嘅 tips 咁話說中醫師呢就認為呢一年四季呢都有唔同嘅養生之道㗎喎、哦。咁冬天呢就係要好好調養嗰個身體，咁養精蓄鋭，咁等到冬春嚟緊春天嚟嗰陣時呢就冇咁容易受到嗰個病邪入侵咁話。咁、但係呢我哋香港冬天啦，又濕又凍，咁好多時早晚温差又好大啦，咁好容易呢誘發嗰啲呼吸道疾病啦。咁究竟啦呢啲老友記喺冬季嘅期間點樣可以防範嗰啲狗咳啊、氣喘啊、痰多等等問題呢？嗱，今晚醫生與你呢，我哋請到一個註冊嘅中醫師同大家睇下呢要點樣進補啊？喺呢個冬天嘅時候，咁我哋知道進補啊對人好有益處啦。咁但係咧，又點樣可以避免即係熱氣啊、燥熱上火或者虛不受補咧？今晚聽下中醫師點樣建議我哋啦。咁另外啦，又有啲朋友覺得啊，做嗰個艾灸啊、天灸啊，就喺呢一個時段做嘅。咁又係咪真係合時咧？咁聽下專家教導啦。咁最後啦，亦都中醫咧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咧，長者喺飲食、起居各個方面。冬季有啲乜嘢保健貼士？咁各位老友記咧，記得今晚校定港台電視31，夜晚8:00學下嘢，咁 调养好个身体，咁啊开开心心过个冬天啊。 系啦，气温都无常，好多时你估佢唔到啊。 同埋唔一定系长者啦，啊、即系其实每一个人咧， 你啊特别啦， 系啦，即系我呢啲虚嘅人咧，睇呢一啲嘅教下我哋点样去进步好啱。因为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冬天嘅时候饮姜茶嘅、啊，即系几乎。 咁但系中医都话系饮姜茶好噶、啊。 咁但系我成日都唔知道，即系我唔知呢个系咪谬误，就系饮姜茶其实系咪会热气咯？ 哦。 咁究竟饮姜茶喺冬天饮系咪又系冇问题？即系你饮几多都 OK 咧？咁、啊、样唔知啦。 系你系咪嗰啲又热底但系又寒嗰啲底？ 即系我唔识分啦、啊，其实真系呢啲好难分噶嘛。系啊。咁、啊、但系如果系中医都话，其实大家饮下姜茶咧系冇妨嘅、嗯，可能每一日饮一杯都 OK 嘅。咁我话放心饮啦、嗯。另外啦，系咪咧？因为又有一个谬误，我唔知系咪真嘅。最近咧又系听人讲话浸夜晚浸脚咪好好嘅，大家都话。 系啊。 佢话咧，如果你唔加药材浸嘅话咧，其实啲水系寒嘅、哦，即使你系热水都好。哦哦，呢、這个我真系唔知系咪真啊！ 我唔知道、 啊，呢、這个系科，唔知系咪都市传说嚟嘅？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今集医生院你又会教下大家究竟点样浸脚先系啱啦，咁啊， 点样御寒啊 吓？系啦，冇错，咁啊，记得大家要留意住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 拜， 拜 拜。 殷振如嘅最新作品 Z， 望一望而家嘅天气先，都几冻噶噃，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留意住嘅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咦，九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特区政府和工商界高层代表团最后一日访问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包括到访惠州和深圳。陈国基朝早到惠州进行参观和考察的行程，之后在当地出席投资经贸交流会，并同当地领导分别致辞。代表团下午会转到深圳继续访问，陈国基会在深圳见记者总结行程。香港机场三跑系统明天启用。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等官员，听日下午会在机场禁区出席启用仪式。 機管局早前說三跑系統會分階段運作，逐步增加容量。本身是機管局董事的立法會議員陳仲尼說，當局正努力與航空公司及一帶一路等國家和地區商討，爭取在航權協定拆牆鬆綁。目前首要目標是回復到疫情前的每年7000萬人次水平。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高級顧問羅祥國說，當局應該引入更多廉航，從而吸引更多旅客。他說大灣區部分機場已經有三條甚至四條跑道，面對競爭，香港應該多與內地機場合作，放眼全國旅客。獲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任命為白宮幕僚長的華爾斯表示，過渡團隊已經與白宮簽署備忘錄，進入政府交接的下一階段，交接過程不會動用納稅人金錢，依法不接受外國捐贈，亦不會使用政府建築及電子服務。後任總統團隊與白宮簽署備忘錄是交接例行程序之一，好讓過渡團隊能夠與聯邦機構合作和取得非公開資訊，同時都令政府人員能夠正式與過渡團隊溝通。華爾斯發布聲明指出，完成內閣輪選過程後，特朗普和白宮簽署備忘錄，令相關人士能夠開始權力有序過渡，確保新政府能夠在第一日就準備就緒。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日夜温差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0点，升41点，成交金额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1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顺丰控股系新上市，报34.7；安踏体育75.3，跌1.85；腾讯控股395元，升2。盈富基金19.34，升7仙；美团167元，升2.7；友邦保险57.2，升1毫；速腾聚创19.62，升咗2.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1，日元152.72，瑞士法郎0.886，加元1.406。人民幣7.252，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49，澳元對美元0.64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38169點，跌272點。港金報2439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30.71美元，卖出263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都系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依家就排到落山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 而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公园都是车多噶，龙尾去到海丽村。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排到龙盘苑。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有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依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仲有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嘅时候，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想做一位出色嘅 DJ 绝对唔简单，扎实嘅基本功必不可少。一齐听下我是 DJ 嘅学员，佢哋又学成点？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DJ 系非常轻松嘅事，事实上完全唔系啦，因为佢要搜集资料啦，字正腔圆去讲嘢啦，又要点样去捉摸个节奏啦，有阵时又要谂埋歌啦。总之佢系一个全方位嘅选手。 如果想收睇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页啦。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什刹。 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九点三十九分，直播室入边咧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有嘉明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电话咁样。今日咧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准备好啦，立即接佢出嚟先啦，好嘛？早晨，早晨， 早晨，小姐 ，Ivy，Hello，Hello， 早晨啊，早晨啊 ，Ivy， 早晨，你好，你好 ，Ivy 妈咪，你今日好似要打嚟点唱俾？两个妈妹喎，系嘛？ 系啊系啊，咁啱啊，俾我又打到。 做咩事啊？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唉，眨下眼有几十年啦。咁佢哋睇到佢哋而家开开心心，咁大过咗，咁咪自己又安慰咯。 系感触嘅，同埋感动。 感动啊，觉得 因为你一嚟噶，有几十年啦，好似好唏嘘咁样。 我咧就冇讲到几十年，我就唉，我睇到我仔都九年啦。 系啊，其实明 自己识读书啦。 其实明明你系好欣慰、好开心嘅，但上一代嘅人就系好似表达出嚟咧，都好似唉。 唉，即系其实唔使唉声叹气啊，件事好开心啊，两个女又陪喺你身边，又锡你，你又锡佢，系咪先？ 系，但系嗰阵我哋嗰个年代系。挨得好辛苦，又臭得好辛苦噶、 大家咁话啦，我依家都挨得好辛苦嘅，其实你有所不知咋。 我哋以前挨啊嘛， 啱啊，但 不如咁啦，俾你讲下你当年有啲咩挨嘅经过啊？点样系凑大佢两位孖女噶？ 嗰阵时啊，佢哋出世咧都好多病痛噶。 哦， 系啊，因为我自己身体唔好啊，一陀就又有咗就食中药，食咗几个月啊，日日睇中医啊。系啊，咁到出世嗰阵时就都好啦，就早咗一个星期啫。咁医生都唔知系孖胎嘅。 哦，你自己知唔知啊？ 我自己知。 系。 咁即系。 咁真喎，嗱，我未做过妈咪啊， 我都未做过妈咪啊。 撩到有两， 你做过妈咪咩？ 唔系啊， 唔系啊，等嘉明 讲啦，你等嘉明讲。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如果 Vicky 你做过妈咪，你讲声俾我听。我想要，我见你即刻， 唔系 Vicky， 你系咪真系未做妈咪嘅先？ 唔系 OK， 得。你要派红鸡蛋，你话我听。等 Uncle O 准备一下啲，即系嗰啲打退金额又好，俾啲小朋友。 唔系， 但我想问下嘉明，你生小朋友你都知道嘅，其实即系怀一胎、怀两胎应该知嘅。其实 我哋而家科技发达，就基本上一知道自己就会照噶啦。咁但系我都听过以前咧，上一辈唔系有得咁科技发达嘅照咧，真系出世生嗰一下先知，仲有仲有咁样噶喎。 系啱啊。咁啊，嗰时 又 有，嗰时我哋又唔系医院检查嘅，啲健康院检查嘅， 冇 阴冇阴胎围咁样嘅啫嘛，系嘛？ 系咁，佢就话成日问我，因为胎好大，你系咪记错日子啊？我话冇啊，冇记错啊， 以为记错周数啊？ 系啦，咁啊，转介我去南葵涌啊照啊，哎呀，一照原来孖胎嚟噶，嗰 阵 时都八个月啦， 哇， 系啊，八个月啦， 嗯。 咁系照到系孖胎，问佢仔定女又唔讲俾你听嘅嗰阵时， 哦， 总之系孖胎啦咁样，咁就开始就要自己预备两份嘢啦。 系啊，我啲预算即刻唔同晒， 全部 double 系啦，系啦。 咁啊突然间有一日咧，林天光个穿水浪啦，哎呀，五点几穿水浪、 哦。 咁啊住我哋住喺啲元朗啲山卡拉啦，叫十字车，十字车又唔识嚟。 哦， 咁啊。又摸到个头仔喎、 啊，摸到 添啊！ 哇，你基本上自己屋企生咁仔噶咯喎， 系啦，个大嗰个头仔调转咗啦，已经摸到个头仔啦。咁啊，后屘十字车啲人话：，嗱、啊，你夹住啊，唔好出嚟子啊，咁样，咁啊夹住佢一路去到马加烈啦。咁啊，攞咗第一个出嚟，好靓女噶，嗱，你睇下啦嘛。我话啊，仲有一个咁话，我话系啊。因为啲排版咧喺南葵涌未去到马加烈啊， 佢哋唔知道你系两个， 唔知啊，因为冇排版唔知咋。 哦，嗰时应该系八十年代咯， 系 咯，你一讲紧。 同埋咧，头先佢话佢自己本身住元朗啊嘛， 去到马 加 烈， 其实个过程都几远。 你都忍得好犀利 啊！点解我估七八十年代啦，我讲八十年代可能讲迟咗添啊，系咪 ？Ivy 妈咪， 八十年代系 八十年代， 你 因为八十年代咧，你先系喺元朗咧，即系嗰啲配套唔足啊，啲医院配套，你先要搞到去马加烈，你估咁方便啊？好似依家咁样，咁所以哇，都真系你自己都系。有惊无险啦、啊，但系个过程之中你所以咁记忆犹新，亦都系真嘅。你谂下，一过三十几四十年都仲记得好系嘛？ 第一个咧就系护士接生嘅，因为第二个佢未掉头啊，咁咧就叫我夹住唔好喐，咁啊叫个医生嚟接生咯。第二个系即系两个唔同嘅接生方法咯。 系系哦，哇，有惊无险啊！ 系咯。 咁咪出嚟 ，sorry， 我想问，咪出嚟先嗰个就系姐姐噶啦，通常都系出嚟第二嗰个就 系 妹妹噶啦。 系啊，系啊，差五分钟咯， 差五分钟 都好耐噶啦。 但系就算佢未掉头都可以顺利顺产得到出嚟系嘛？第二个 系啊，顺产咯， 好叻 啊，系咪似样啊？两个小朋友到而家都系似样啊？ 而家大二就似样啦，好多时佢哋突然间唔知点解会着埋一样嘅衫出街，啲人就话咦？即系有时话，咦，我今朝咪见到你嘅，你唔系呢套衫噶喎， 形换形， 而家呢套换咗衫嘅， 佢呃你啊， 跟住唔系啊，即系佢啲同事啊， 我以为佢呃你啊，即系我当你个两个女，譬如叫敏儿同埋敏晴咁先算啦。咁啊，敏晴咧就扮家姐，阿敏儿咧扮阿妹咁样。 正正嘅，我哋自己。 你点型啊？有冇啲方法噶？ 摸下咯， 声都唔同嘅， 摸下个头咯， 系咪啊？ 就知啦。 以前细个咧，我就好即系惊认错啊，就。俾只肉嗰啲銀鴨仔咯，男左女右咁分佢咯。 係喎係喎 係喎。睇佢只鴨啊，左手嘅哦家姐，右手嘅就阿妹咁樣咯。而家大大下咧，啲把聲唔同啦，髮型唔同啦，就認好容易認噶啦，一聽聲就得噶啦。 兩姊妹都唔想太似啦，老老實實。 咁今日佢哋生日啊嘛，係咪？ 係啊 係啊。有冇話點樣慶祝啊？係咪都好 friend 嘅，由細到大都？ 是啊，他们成日都一起倾偈啊，去街啊。不过呢小个就凑得好辛苦的，大了就好开心咯。即是他们是心连心的，一个有病呢两个都一起的，小个那阵时。 哇、哦、这方面都有感应，可能是。 以前说一个喊另外一个一起喊的嘛。 是啊是啊。总之凑得好辛苦嘅，你见到你，哇！你妈好大，好得意啊！咁大个，你谂下，你回转谂翻你细个嗰阵时， 我入去睇黄子华，梗系一个喊，全场啲人都喊啦，系我。 所以咧，首先， 从众效应嚟噶呢个系。 第一个系原来系咁多年啊，由生嘅陀嘅过程啊， 太多故事喺入边啦，所以真系。 哇！ 系 啊 ，Ivy， 希望你全家都开开心心、幸幸福福，最紧要身体健康，你都系身体健康，好嘛？ 多谢。 多谢。今天揀这首歌呢，就是反而是主持人们呢一起揀给你听的，送给你的。因为做妈咪真的不简单，揀来容祖儿的我的骄傲送给你全家人听，好不好？ 多谢多谢你们的主持。我每朝呢我不理他几点钟，一起身就 开你们的台 厅。 好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们，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温度咧都睇得出咧系比寻日就更加清凉噶啦。咁啊，寻日咧就嘉明未喺度嘅时候，我哋率先咧就讲咗咧就有关于喺饮食图鉴入边讲就系话嗰啲雪糕啊。咁啊有好多古灵精怪嘅雪糕嘅。寻日有提过，譬如系呢一个西兰花雪糕、 酱油雪糕、 西兰花雪糕、酱豉油雪糕啦，仲有白饭鱼雪糕啦，咁样都系啲千奇百怪嘅雪糕嚟嘅。 点解要咁做啊？ 系啦，咁但系食落去嘅话，好唔好食都好见仁见智嘅。如果你问我，豉油雪糕即系嗰只酱油雪糕咧、我就真系抱歉啦，我真系麻麻地，系啦。咁但系我知道咧，其实好似嗰间酱油雪糕咧，佢哋有阵时真系揾一啲专系生产豉油嘅铺头，仲有啲老字号 啊。 佢哋讲紧老字号咧，随时讲紧200年啦。 哇！ 嗰啲老字号嘅铺头咧，就谂住做啲得意嘅嘢，就去到同一啲譬如雪糕生产商就联成咁样。咁于是乎就做咗呢一类型嘅。咁但系至于你话譬如白饭鱼雪糕呢啲咧，咁啊当然系。是古怪啦，咁但系仲有啲乌冬雪糕啦，咁呢都系有趣嘅。 喂，不过咁我话时话讲开雪糕咧，全球第一间卖雪糕嘅地方攞到个车胎人星星嘅咧，系喺台湾嘅一间雪糕铺。 哦，系咩？ 系啱啱先至公布嘅啫。 哎哟， 下次有机会可以讲多少少。 好，咁下次探讨下。好啦，咁今次如果想自己去到整一啲高质素嘅雪糕嘅话咧，其实都有办法嘅。咁我哋可以参考翻人哋一啲雪糕屋咧，咁佢哋点做咧？咁当然你话有阵时可能人哋用软雪糕，我喺屋企好难做到软雪糕。 我冇嗰部机点折啊？ 冇错啦。咁就放棄用軟雪糕啦，係啦，咁啊直接咧就買嗰啲家庭裝翻嚟自己筆咁咪得咯。 好， 咁但係人哋嘅配料咧就好值得我哋去到參考啦。咁例如好多時一啲出色或者買得貴嘅雪糕咧，佢哋中意有個板斧。例如我哋先參考香蕉船，香蕉船就一條香蕉就劏開一半，咁啊擺兩邊，因為中間係三球雪糕，再落嗰啲譬如係杏仁啊、朱古力醬啊、 彩色嗰啲cream 啊， 係啦好多，咁啊令到佢仲有曲奇餅啊，令到佢望起上嚟個賣相好高級嘅。咁如果你想到有即係異曲同工之妙嘅話咧，其實坊間有好多嘅水果都適合咧同呢一個雪糕做陪襯嘅。咁啊，包括咧就係呢一個蜜瓜。蜜瓜又好，哈密瓜都好。咁啊，做法都非常之簡單。如果你見到坊間而家都多咗好多咧，就係細細個嘅蜜瓜仔。系啦，可能嗰阵即系二三十蚊都已经有一个嘅蜜瓜仔，咁你咁细个蜜瓜你就将佢咧就切开一半，咁啊中间个心你可以将佢挖空佢先，咁挖空佢有啲咩你可以自己食咗佢又得，或者呢个榨汁又得，跟住之后可以再淋翻上面又得咁样，咁但系你又挖空咗呢一个嘅蜜瓜入边嘅笼之后咧，咁你就可以挤雪糕喺嗰度嘅， 让佢入去， 让佢入去，冇错啦，咁呢个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即系再落翻啲朱古力酱啦，咁啊头先譬如香蕉船你落啲咩，呢个都可以落啲乜嘢，咁你就可以令到成个雪糕的感觉就好不一样。咁同埋小朋友通常如果你喺屋企食雪糕，你都系会滗，然后摆个杯或者碗啊，甚至乎喺一个空嗰度啊，即系嗰个雪糕桶入边啦。咁但系如果放喺生果上面，我谂喺屋企整咧会比较上少嘅。咁佢哋都会觉得系有少少特别嘅感觉，就会觉得系开心啦。咁但系你话如果雪糕，寻日既然讲咗咁多得意有趣嘅雪糕咧，其实仲有几个都可以一分钟讲埋啦。咁例如咧，我哋有食过好多，譬如熱食嘅，例如呢個咧就真係嚟自日本啦。咁我哋成日食嗰啲咩大阪燒啊呢類型咁嘅嘢，其實佢哋都會將啲大阪燒嗰啲汁咧，同埋大阪燒燒完之後，將入邊個餡咧就攤翻凍佢，就插喺呢一個嘅雪糕入邊，軟雪糕入邊嘅。咁呢個都係佢哋其中一種好古怪嘅食法，係啦。咁當然呢個就嚟自大阪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得意嘅，咁就蔬菜去到做陪襯。咁例如佢一個軟雪糕啦，跟住就除咗有個空之外，佢側邊仲會插一啲譬如嗰啲叫咩青瓜，即系青瓜咧切到一条条细条少少嘅，咁但系都长方形嘅，咁啊放喺当佢曲奇饼或者威化饼咁啊放喺呢一个软雪糕侧边，然后就有啲咩其他嘅食材咧，譬如嗰啲好细粒嘅车厘茄，车厘茄就放喺呢个雪糕侧边，咁令到你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同呢一个嘅 蔬菜咧就做到好多 mix and match。咁當然係 呢個位置我騰一騰步啊嚇，因為嗱車釐茄我食嘅，青瓜我都食嘅，但放落去 係啦，放落去 點搞咧？ 係啦，咁所以千奇百怪嘅雪糕就好多。最古怪，我覺得應該係最後我想講呢個就係、是昆蟲。咁、大家都知道昆蟲係一種即係講緊2050年開始有多越嚟越多呢一個昆蟲嘅食法啦、又或者超過唔知差唔多2000种嘅昆蟲，原來可以食用入邊好高嘅蛋白質啊，可以解決糧食危機，嗱呢啲一定有好多嘢講法嘅。咁但係原來已經咧係有地方咧就將呢個昆蟲咧擺入去呢一個軟雪糕入邊。咁佢哋就話到，除咗係可以有自己本身牛奶味嘅雪糕香味之外咧，亦都可以增加嗰個蛋白質嘅元素，食起上嚟就更加健康嘅。咁當然呢啲就可能講緊幾十年之後先至會普及嘅食物啦。 定係我哋平時食開唔知咋？ 可能係 我的享樂時代。 你哋中唔中意饮茶噶？ 中意。 杯茶好唔好啊？ 系咪先？你系讲饮茶定系食点心嗰个？ 唔系，系真系饮一杯杯嗰啲茶。 哦，中意。 系啦，即系其实系啦，平时放假嘅时候就一系约下屋企人去饮下茶啦，甚至乎咧去茶餐厅，我哋会嗌冻柠茶咁样啦。女士咧又会攞下啲茶包冲完之后雪落雪柜。 啊，我最近试咗有苦瓜嘅柠檬茶 啊。吓。 是苦瓜蓉品 饮啊 ，OK 喎、啊， 苦唔苦噶？唔苦嘅， 唔苦噶、嗯，即系好似嗰个嚼口咧，等于你平时出去食嗰啲类似系有啲凉粉喺底嗰度嗰啲珍珠奶茶咁样嘅做法啫嘛、哦，即系佢就变咗系苦瓜蓉嘅柠檬茶咯。 青唔青啊？有冇用青味？唔青味嘅 ，OK、 啊。 如 果都系呢一类型嘅苦瓜蓉，其实可以下次。 又可以 建議大家或者试下用矮瓜，矮瓜中有心挖咗出嚟都系矮瓜蓉。 填埋啲籽啊！ 都得 矮瓜檸檬茶，我想象唔到。咁不過咧， 苦瓜檸檬茶我本身都想象唔到啦。 昆蟲雪糕我 都想象唔到， 唔想想象噶。 大家又不妨一試。 我講句公道，我覺得即係其實檸檬茶嗰種澀味同苦瓜嗰種苦澀味咧，有機會嗱有機會嚇可以互相輝映。其實可能出嚟嘅效果可能會。好嘅， 系咯，所以嘉明咪话 OK 咯， 系啊，可能会好嘅，系啊， 系啊，咁啊茶咧，即系讲翻茶啦，就系、是、茶我哋咧经常都会接触得到嘅、甚至乎我哋会用嗰啲茶包敷下额黑眼圈啊，咁样啦，系咪？ 系、 系啦，系啦，系啦，有用噶，有用噶，我都讲。咁咧最近咧，如果你中意饮茶嘅话，有阵时候我都会研究埋嗰啲茶具噶嘛。而最近咧就系、是、呢个茶具文物馆咧就40周年啦，诶、我就去咗啦，佢有一个新嘅展览，有两个嘅展览咧，有一啲嘅互动装置咧都可以大家去玩下嘅。首先介绍一下，佢首先呢个展览里面咧系有镇馆之宝，就叫做五彩十二神杯。 哇， 系啦，十二花神杯。咁咧， 劲呢个名 字，系啊，好犀利嘅。佢唔 知武侠小说嗰啲名嘅， 佢每一只杯咧有十二只啦，每一只杯咧都有一种嘅花嚟到去代表嘅。我咧就系一月啊嘛，佢系用梅花嚟到去代表嘅、 月份嚟嘅， 系啦，月份嚟嘅十二月咁样，十二个月咁样啦。 可以帮六月嘅砖揾翻佢嘅杯啊， 系啦，你就可以揾翻究竟系咩？ 系乜嘢？ 咁七月住 line 佢系咩杯啊？ 我唔知道，我就系玩咗自己啫。 哦，正常 嘅，系因为佢系有个互动装置嘅。 正常都系玩自己嘅，冇话玩人哋嘅。 除非有新年对象啦， 冇错。 睇下佢咩花， 我又 check 下我九月 September 系咩先？ 你睇唔睇到啊？嗱，而家你俾你睇， 慢慢睇，慢慢 研究下先，研究下先。 系啦，咁佢有个好得意嘅互动装置咧，就系、是、当佢我哋譬如我拣咗一月嘅花啦，佢、就会有一棵嘅植物出嚟，就系、是、梅花。然后咧、你系可以做一啲唔同嘅动作，佢 sense 到，譬如我整个心心，或者我整个大字形咁样，佢就会按照住你呢一个嘅造型咧，个梅花就会生长成为乜嘢嘅形状，就喺一个虚拟嘅花园咧，就可以种植你呢、 喂，呢、茶具嘢文物馆喺边度噶？我想 嗱，文物馆咧就喺香港公园入面。 系 咯， 你叫 讲个 地方先，我连个地方都唔知 道。系啦，近嘅就上扶手电梯转右咁上下 就快。咁佢呢一个展咧就系逢星期一、三、五。啊 ，sorry， 星期一、三日 啊， 系啦，就可以入嘅。 咁所以 系啦，大家又可以去睇下，究竟如果你中意饮茶嘅话，了解下多啲茶杯、茶文化都好，系、同埋或者可以去玩下呢个互动装置，影下自己嗰朵花变成点。 嗯。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